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喂，又嚟到搏击会嘅时间。今日除咗我之外咧，我哋有位特别嘉宾，贵宾就系陈淑庄小姐 Tanya。 啊，大家好，系突然间变咗声添 ，sorry， 你唔介绍我噶啦， 系啊，再主持。 俾面人哋啊嘛，第一句你就入我，系咪？ 我成日开始入你， 系啊，你成日喺度第一句你就入我， 系 嘛？ 霸 系啊，咁今日仲有 Donna 喺咪旁边嘅， 系 hello， 嗱咁咧，自从上一集同阿铁头做完访问之后咧，其实系 你有冇听啊？ 好评如潮， 笑咯， 系嘛？即系我哋呢啲卖花赞花香嘅人，一定要觉得系好评如潮，系嘛？有啲嘢佢唔系对住全世界人都讲得嘅，咁但系佢就当然对我哋搏击会好坦白啦，系咪？好多嘢同我哋分享咗啦。咁今集第二集大爆料嘅嘉宾咧，就系陈淑庄啦。 咦，大爆料啊，好睇冇嘢爆啊？ 系啦，啱啱就系问你有咩唔讲得啊嘛？你有咩讲得就大爆料噶啦嘛？ 咩都讲得，咩都讲得。 咁相信一啲好点讲啊？叫好规范嘅，或者一啲好大脑嘅问题就系问你选港者，我相信你已经有晒答案噶啦。不过咧， 好真心答你嘅， 我亦都唔相信个个人都听过，咁所以嗰啲嘢咧都应该要问一问嘅。 好， 你真系记唔记得你参选港者嗰年系边一届咧？ 头先就同阿 Donald 倾过之后，就记得其实我就应该记得我自己系读紧 Year Two， 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要计翻嗰啲年份，你知嘅90至91咧就系我读 Year One， 咁91至92咧我就读 Year Two， 咁就应该系我读 Year Two 嘅时候。 港姐系几多月噶选噶？ 应该系暑假前，好似系嗰啲四五六月咁上下嘅。 哦，咁系。 你 见 到呢排有冇广告啊？冇啊嘛。 冇、啊。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因 为世界杯啊嘛。 就要避啊！即系要世界杯后啊， 真系要避噶，系啊，真系要避噶。 哦、哎呀，我都知六月都，哇！但系而家话巴西啲场都未搞掂噶嘛。 系咯， 哦呢、這个唔关事，我只系知道世界杯有个星级广播嘉宾啫，嗰人叫黄毓民。 系，听讲话系咯。 你都同佢好熟嘅？ 都识佢嘅时候就 十几年前啦， 超过十年啦。 哦， 超过十年啦，真系超过十年啦。 喺边度识噶？ 喺一啲工作嘅地方， 唔好猜话嚟住，问埋讲先。 真嘅系工作嘅地方，系啦，咁就即系因为工作关系认识嘅。 佢成日话你嗰时叫四眼诊啊嘛。 系啊，我四眼诊呢个名改咗 系咪啊？默达叫名， 真系噶廿年啦，一阵可以讲啊，点解会叫四眼诊？ 我 真系有古仔。 讲埋港姐， 系啦，我知你好想翻去噶，翻去讲港姐噶，系。 小弟咧，曾几何时就唔系三村港姐，嗰人就叫生锈。 哦、，really？ 第几届啊？ 唔、 really? 记得啦，吓，千祈唔好问我，我对完全、 啊、我都系啊，我真系你知唔知？ 你又得 唔系唔系？如果系唔系大班噏得出边年咧，我自己都真系记唔到边年，我真系要。因为大佬真系前半生啊，我唔系 你净系记得去面试嗰时大概系咩印象？总之就系唔太有印象，因为已经第一 round 已经 fail 咗。 你又系啊？ 梗系啦，我都唔记得嗰时几时。 我嗰时咧差啲选华裔 啊，系咩？ 我系入咗， 有啲咁嘅事。 系啊，第几 round 啊？喂，师傅而家系唔系大爆料？ 你要问下，你要问下自己华裔乜嘢先？ 华裔小姐喺伦敦， 咁都系惊。 我成日喺苏格兰读书， 好事。 好快讲啦呢个。嗰时系几多信几多想咁样，跟住就 OK 入咗。 Really？ 你都知嗰啲华裔，求其你系女人，你都俾你入噶啦。 我谂你唔知系咪？同埋细个最兴噶啦嘛，你牙尖嘴利叫你做律师，你跟住咧个样唔丑，叫你选港姐噶嘛，一定系咁。 我其实系披住嗰个嗰个咩叫嗰张床单咧，跟住自己拿住碌棍喺度自己 嗰支电筒嚟， 乜都有， 乜都有咯，真系啊！跟住读书都得噶，咁咧就寄咗去 OK 晒嘅。但系嗰时啱啱系啦，五六月。咁你知我苏格兰飞落去，佢又要我留三个礼拜 track 咩受训啊啲，跟住咪唔得咯，又要考试，咁咪放弃咗咯。 好、嗯，继、哦、续。大家读书时期都有啲 系啊，一定有呢啲。 我嗰啲就系陪朋友咯。 通常陪朋友嗰个都有 参加噶喎。系，我就系一个例外啦。你明唔明啊？嗰种咁嘅例外啦，我讲出俾人听咧，跟住啲人就会唔系啊嘛。每一个陪朋友一定会掂噶嘛，包括即系你就算去演童星面试啊， 咪虾头去演去考考演艺又系噶嘛， 又所有嘢都系 得，朋友唔得你得， 但唔好意思咯，我真系唔得咯。喂，大佬，我第一 round 就出嚟，跟住啲人问点解，我好简单啦，即系。 我就話你有冇見嗰個130多磅嘅港姐，就係、是、咁簡單啫嘛。我當年係真係130磅。 你幾高先？ 都應該同而家差唔多嘅，應該就未縮水 大嘅。應 該有，如果五尺七有130多都 OK 啊嘛。 咁你覺得佢有五尺七啊？ 冇啊，冇發育嗰啲高度嗰啲，我諗都應該頂咗噶啦。18歲之前，咁所以應該唔同而家。 嗰時係咩21歲？ 冇你嗰陣時係 你啊你啊？ 冇 咩啊你？啊， 我係，唔係，咪住先，我 form 二十，我係 form 92年啊嘛， 我係二十，係啦，就嚟21 咯， 係咯，因為我 你九月出世嘛，係 啊， 真係卜卜脆喎嗰時， 但係130多喎， 唔係，我其實我即係點解卜卜脆唔可以130多啫，係嘛？ 邊有厚薯片脆㗎？ 咁就真係要焗到好窿下，真係好烙嗰下，係咪要開行個火先會脆？ 講下面試喂， 人人參加過港姐都話覺得自己成長咗，同埋嗰個人生經驗好緊要。 嗰啲係你 真 係 參加咗啦， 即係同埋你選過幾 round 啊，同啲個30個噶嘛，你嗰啲練過曬嗰啲，你就話真係有成長啫。話、大佬細個嗰陣時邊度有啲咁樣咁競爭大嘅環境？你係密集式競爭喎、啊，我哋跟住話選唔到真係執到啦。 喂，但你個 friend 得唔得咁樣？ 大家都是第一 round 出咗嚟嘅， 喂，大佬、啊， 我覺得你嘅工作同埋 friend 都冇得做啊！咁雖然而家咧，大家都好少聯絡啦。 你要知道嗰個環境，一扎人，你企喺度啊，我俾20個港男你揀啦，而係揀20次，有400個人，你揀20個，你揀唔揀到？冇可能揀到嘅，即係就算你幾咁挑剔都好，你又覺得呢個幾好，呢、這個覺得身材好，嗰、那個覺得樣靚，呢、這個覺得灰唔 係一間就學歷好啊呢樣 係啊，幾多原因你揀得㗎？ 又識唱歌，唉， 所以真係純粹就係話，唉、哎，是但啦，呢、這個好啊，是但啦，咁嗰啲，因為我記得我嗰年生鏽咧係啊。咩浩龙啊，同阿容祖儿拍拖过啊， 刘浩龙咯， 刘浩龙系啊，做评判噶，所谓叫什么 评判添啊， 咁你咪 好后期咯，系咯， 都唔知有10多20岁嘅， 咩头肥身瘦比赛好， 系啦，我就 系 咁讲，因为我后生，我啱啱个 conclusion 就 系 你， 因为点解咧？我记得一件事就系话，即系我哋喺度唱紧嘅时候咧，你系一排住条龙咁入去，唔知轮乜咁咧，跟住一去到前边，跟住有台人啦，系嘛？咁我嗰时真系唔识人嘅，而家就可能知边个叫吴宇大哥啊，即系。嗰班人咧，咁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其實喺度真係聽你唱歌咩 ？No， 佢哋搞自己嘢，即係如果嗰時冇 iPhone 啫，有喺度轉緊珠啊，喺度玩緊俄羅斯方塊釣緊魚啊，17000樣嘢做緊，從來唔會理你唱乜㗎。總之就係、是、總之你唱完一個 pass 過，唱完一個 pass 過，即係你問我佢有冇內幕，我唔知。但係你話嗰班人係咪真係聽人唱歌咧 ？Sorry。即係自從我即係譬如我去完音， 做咩人喺度先評判？ 唔記得啦，我最記得佢，因為佢見光啊嘛。 刘浩龙同吴 系 吴宇， 喂、 哦 okay ， 但我想白下啦、嗯，即系因为我都明白，当你咧好，即系好简单，譬如话你做一个老细，你去睇佢啲 application form 一样啫嘛，即系你自我介绍嗰啲， 系咪 其实 demo 噶嘛？ 你其实好多时候你就即系好快已经知道佢坚定留啊，或者佢系有心留心，你都知道有啲 cut and paste 都错噶嘛，大佬，佢真系仲写紧人哋个名就 cut and paste 就写咗落嚟， 出生年份成日写咗当年噶2014嗰啲噶， 即系乱咁嚟啊嘛，你嗰啲一嘢顶咗啦，即系我想问下你排紧队嗱，我唔系质疑你唱歌。技巧就係大家都對大家有抖你咁多信心，你先會去嘅啫。就算我唔理你係咪朋友，呢、這個嘢你唔使話俾我聽。 你選港姐， 我想問係咁一樣嘅差唔多。喂，但我真係想問一下，其實喺你當場，你有冇聽過真係一啲唱歌覺得好好聽，而佢哋連頭眼眉都冇挑過一下嗰啲？ 冇，因為點解呢件事就係、是個 function room 都大嘅，因為我記得嗰時係去。鲗鱼涌嗰度唔知有个 太古坊嗰啲啊， 系啊太古坊，因为我去过艺术发展局度有啲会要开嘛，我知道喺同一座嘢嘅，唔知咩太古坊咩东翼咁上下嘅，个function room咁大嘅，咁一张台系啦，咁但系问题出边咧就轮米咁排住100多人喺度，咁嗰个环境，就算你喺譬如入咗间房，你3-4个人坐喺度，其实你真系听唔到乜嘢嘅，因为嗰阵人一去到已经俾个气势吓窒咗， 系 咁大个地方。有幾條友望住我，有個仲要係所謂叫歌星添，我驚㗎嘛。咁唱唔出係正常嘅，係啱嘅。咁問題就係話即係到我讀完音樂返嚟，我有一次喺一間學校做評判咁上下，先發覺做評判係咩一回事呢？你攞張分，第一個永遠俾7分。点解啊？我点知佢呢班人系好定好啊？ 系啊，好似辩论咁样咯。我永远，我而家可以用铅笔写啊，写完之后隔咗先，隔篱先再用。 你话明第一个7分，第二个5分，第三个3分，你要拉翻高全部噶嘛？咁、 啊、 你所以 我明咯，改卷都系，第一个系最唔着数。 系啊，第一个你咪攞到最均匀咁样咯。 系咯、啊，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呢件事喂，大佬真系行礼如仪嘅咋？你话有冇内定我唔知，但系到佢几时有心机听你唱咧，起码都有福彩。 所以叫覆桌唔系第一次，你系可能400人拣200个，再唔知拣几十个，嗰、那个你先叫覆桌， 即 系 个五十可能剩翻50个，系啦，先开始听啦， 系啦，咁你先有得拣边30个、20个系最好噶嘛，咁所以你几百个人拣冇得拣噶，你只有就好似而家个考试制度咁，哦呢一样嘢有冇 tick， 呢一样有冇 tick， 佢 tick 完一张 score sheet， 哦十个里边 tick 咗七个，咁就系七分咯，咁但系问题呢一样嘢唔公平嘅，唔系 但你系咪就即系唱唱两句就俾人叮？嗰啲嚟噶， 你喺边度读音乐啊？ 英国咯，咁、但我读嗰啲唔唱歌嘛，唔系噶，应该 就系真系好 respect 你，俾你唱晒 一次噶，永个个人都系一个 pass 嘅。 我睇电影嗰啲成日叮咁啊走， 即 系两 句又俾你叮你走咁样， 系咯。 但系而家唔系访问我，你唔使要咁样嘅。 系咯， 可以问嘅，可以问嘅。 我哋 experience 过， 系啊， 未啊，我哋诶，系咪你都系今日先知佢 原 来系啊？呢样嘢我从来未讲过噶。 又 有喂，选港者 喂，你嗰年边个赢先？ 我点记得？ 佢就唔记得咗。 我点记得边一年啊？ 因为你刘浩龙咧，应该好鬼新，同埋应该可以话好鬼美啦， 执笠个之前 系啦， 唔系华星，唔系一定系华星。一执 笠之前冇耐， 有咁耐咩？ 得咯，我 喂刘 浩 龙 呢 样 嘢唔 会错 嘅， 系咯， 唔系都系我唔记得边年啦。总之刘浩龙啦，呢个一样嘢唔会错。 问翻容祖儿先， 因为我当年系我其实都冇讲，因为同埋我出嚟选立法会啊，或者选议员嗰啲，你都无啦啦会讲噶嘛。即系我自己都有啲唔系好记得，我最记得嗰时啱啱咪选完立法会，咁啊上下大班个节目，阿时嗰个咩，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咁咧就突然有现场观众嘅 龙门阵。 唔系， 前大班嗰个啊， 大班嗰个啊， 唔系唔系， 我坐咗书台， 系啦，即系坐喺度，咁跟住突然间问我，你系咪选个港姐？跟住我系啊，佢反而打咗个答，即系佢冇谂我答得咁快，我话系啊，咁跟住，因为我从来冇对我， 点解知嘅？ 佢可能谂住我会否认或者会咦我，佢一问我我就系啊，咁反而佢停一停，咁跟住边年我边年老实实我唔记得咗，佢话系九二年，我你话系啊系咯，我真记得咗。咁跟住我其实问啦，你点 知咧？ 听讲话我有同学佢又识嘅。 哦，你讲咩先？姓心定系 U 嗰阵时 U， 即系咪陪你一齐嗰个咯？系嘛？ 应该以我同埋我嘅朋友嗰啲性格嘅话，应该我哋嘅交友都几广阔。咁系啦，咁啊朋友比较多嘅。咁点啊得知我就唔知，你都知啊大班又识人多，可能 clean clean 佢唔知边个细侄女咁啱撞。 可能系啊， 我唔系话我后生唔系大啊，你知啊，指啲嘢好难讲。 可能识评判咯， 系 真姐咯， 哇，真姐记得我就真系好掂啊，大佬。 咁谂一百卅几嚟选港姐唔 咁袁黎明，袁黎明入到围咪好标青咯，真系。 咁我覺得應該嘅，如果以佢當時嗰一種即係條件啊，各樣嘢，我覺得好應該嘅。即係你問我，喂，大佬，我真係未夠130几万，講真，除非你話好似而家咁樣有啲 N 咁多間美容院贊助你啊，我要喺短時間之內要你瘦啊，諸如此類咁。咁我又覺得好合理，起碼佢本身個條件已經足啦嘛。 唯一一樣嘢可以問嘅就係話，你去 interview 嗰陣時候，排你前前後後嗰啲人嗰啲嘴臉係如何咧？ 一啲都唔記得。自己都緊張到豬頭咁啦，我心諗，哎呀，真係揾笨咩，大佬？我心諗，你平時我出嚟咁啊，神高神大啊，行到硬硬炸炸咁樣，即係冇所謂咁，我使鬼俾你平頭笨足咩？係咪先？好笑！我嗰陣時咧，好中意咧，我記得嗰陣時我衣運咧有一件係蜜瓜綠色嘅外套風褸嘅，因為凍啊嘛，咁咧。我一行親咧，有人話我聽，哇！點解有隻蜜瓜行過？咁你諗幾大鑊？咁你諗下我係咩陣容啊？即係咩即係幾大 size？ 咁係咯，咁所以前前後後嗰啲我都未得人理佢啦。咁我已經覺得，唉，雖然我唔係抱住會選到嘅心態或者入圍啫，但我都覺得 我通常都係參加講者都係話我想去學嘢啫。 咁當然啦，我都會 唔係係咪就係貪嗰次旅啊？咩成年咩每年有一次旅行噶嘛？ 我老老實實，我成日覺得靚嗰啲咧，係咪靚係有一紮靚嘅互相攣過，即係嗰啲好平庸嗰啲一齊？因為我自己印象咧就係好似你話齋啦，你聽唔聽到有啲好叮一聲唱歌好聽嘅我咧就唔記得咗我嗰場咧有啲好特別標青嘅，但係雖然就未見到咩偶版乜啊嗰啲咧，即係嗰啲咩 如花嗰啲 啊，嗰啲未見到啦。咁但係我唔會見到啲特別超級標青嗰啲，即係我都會平頭品中一立到你就知道得唔得咁。 咪內定咗啊，其實嗰啲。 咁我唔知道。 所以使乜嚟 interview 啫？嗰啲 唔會嘅。我覺得遊戲係公道嘅。 咁你信啦？ 係，我就所以踢咗出嚟係啱嘅，130几。 喂，但係你而家幾多磅啫？ 105至110， 哇正啊，真系 fit 咯， 唔 你恨啊？ 好恨， 咁你点啲啦？食 我就130几而家。 咁你点点啲啦？食嘢。 我咪饮紧咩咯？排毒水咯，你见唔到咩？ 你饮住饮几耐？饮完呢杯你又排完毒啊？唔该你。饮 噶咯，系啊，浸煮薯都俾你浸噶呢、這个。 我都有啊，屋企啲香炉灰阿妈话得嘅，你要唔要啊？ 攞嚟 pitch 咩？嗰啲衣盲噶嘛。 港姐时代就系咁啊，咁就阿 Donna 都话你。话唔知你做过 iBank 嘅，系我真唔知道。 系啊系啊，我做咗四年 iBank 喺 ANZ， 系啦，即 系因为嗰阵时澳楼法律嘅时候就已经决定一世都唔做律师噶啦，即系觉得 点解？ 因为我以前以为做律师系咁，但我入到去读好难顶啊，即系书又多嘢又多记，但入到去大学又好多嘢玩噶嘛。咁你最即系做大学生最重要嘅就系做一啲同你读书冇关嘅嘢噶嘛，你攞正牌啊嘛。咁跟住哇，点解咁多嘢读，即系唔停咁读，同埋点解啲书系冇图画啦，冇插乜嘢都冇，全部都系字 图画， 上边嗰啲字已经够细， 系啊，冇图画噶， 仲细。跟住嗰本書已經係唔係講緊 hardcover， 但係嗰個厚度重到豬頭咁樣，我嚟晾電腦嘅啫嘛， 黃葉咁厚咯，咪就係、是、本 都。係黐線噶，咁我淨本本都係咁，科科都係咁，跟住上堂就未停過嘅，咁跟住 tutorial 我走咩都走曬咧，根本上即係我淨覺得係，我係覺得唔啱讀。 但係你個人天生記性好 嘅 喎。 我 你唔會 一理通百理明嘅讀咯。 唔係，你係天生超級記性好。而且係好 hard working 嘅一個人。 我唔敢講係咪，即係你問我，我如果鍾意嗰樣嘢，我一定係瞓身落去嘅。但係當時當我如果我覺得同法律絕咗緣嘅話呢，我簡直見到佢就想死嗰啲。即係但係同埋嗰陣時最我諗最大嘅問題就孭住咗媽咪一個好大嘅期望，就好想我做律師。就算如果唔係無論如何係點，佢都希望我完咗讀完咗先。 點解呢？佢俾黑人蝦過 啊？唔係佢。因為我單親屋企大啦，咁媽咪當然就得我一個女啦，咁佢將所有嘅希望擺上我身上，咁而佢因為我細細個就牙尖嘴利都話係即係博取博士啊，係啦，一定係做 一見你想升你兩巴， 同埋我阿媽從來都係同我即係片嚟片去噶，好似我啲 uncle auntie 咧睇完 佢尊唔尊重你啊咁樣，佢通常都片書俾你噶啦，我諗 冇，我阿媽窒噶，真係兜嘢 差幾年啊？你同你媽 24。啱啱兩個 round， 即係如果生肖一兩個 round， 咁所以有啲嘢好似嘅，其實真係好似，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同佢一齊噶嘛，即係當然佢成日要做嘢啦，咁但係比較即真係好親嘅咯，咁所以而家都係朋友啊，又久唔久要拍拖啊，咁樣即係要行街啊，朋友啲衫係佢幫我買嘅，我到而家都係咁，我嫌唔使煩嘅，係我媽好堅嘅，咁啊咁嗰陣時變咗你孭咗嗰樣嘢，我亦都明白有啲期望你係始終要做咗先嘅，咁所以咪死人捱埋個。即 degree 咯，咁跟住咁啊，见到即咁佢亦都讲，始终系专业系即系比较稳阵啲，有时 系咯系咯系咯， 咁所以就即系希望做翻专业嘅，咁但系律师我顶唔顺啦。 但系佢冇叫你快啲搵个男人嫁， 仲稳阵啦。 我觉得我阿妈当然想啦，但系佢都明白有阵时啲嘢都讲条件，同埋讲缘分，同埋嫁咗未必一定吓、啊，即系佢系自己明嘅， 上个蜜瓜 啦，即系因为我系咯，同埋我妈咪身边都有好多朋友，未必话真系婚姻啊系好好，感情生活又好好嘅。咁我由细到大都好明白呢样嘢，因为好多 auntie 都系即系啲背景比较即系咩种品种都有，咩种类都有。咁我妈咪亦都即系有梗系好啦，冇嘅我阿妈亦都唔强迫，即系要有得揀，係吧，試下老闆，咁就自己做得好啲囉。咁就後來做咗銀行，咁聽落就好聽，但我媽就原來從來都未放低過呢樣嘢。所以當我再入返去讀 PC 嘅時候呢，我媽係開心到不得了，我冇諗過開心到呢個地步。咁跟住就我再出嚟做律師，佢理得我做律師又好，大律師好，但我出嚟 即係佢覺得係一樣㗎啦， 係冇所謂，最少有律師呢兩個詞就得㗎啦， 係啦 係啦。咁但係當我做 pupil 嘅時候，我走去公餘時候走去做話劇咧，我阿媽就好擔心，即係其實嗰陣時已經過咗30歲，咁我阿媽就以為我發明星夢嗰啲，我阿媽我入去做金草咩大佬？我話你真係覺得我即係同埋我當我做咗一個專業，即係我讀咗一個即係做咗咁多嘢之後咧，佢日當然變咗，我亦都明白你要，我覺得始終當你去到30歲，你要可以喺呢啲圈子或者喺呢個 field， 你可以做得耐。我講緊係演藝又好，舞台又好，你係要有專業嘅背景，即係我要去讀咯。咁、 啊、 我讀咗咁鬼耐，我再要翻去由頭讀個第一樣嘢，我都唔好意思，我都唔知點同我媽交代啦。咁而且我真係中意法律，因為唔係我唔會無無啦啦跳翻入去讀噶嘛。咁所以 你突然一叮一聲就中意翻咧？ 老老實實喎、 我真係覺得係因誤會而分開嘅，因 了解而分手， 又了解而再結合，真係喎，因為佢咧，因為我做 I band 嘅時候啦，講真係老細嘅，唔係又唔係，你做老細嘅，喂，你有法律根底，我梗係揾你啦。 但你係做 I band 嗰時，係做法律部嗰啲？ 唔係嘅，我完全唔係做法律部嘅，我係做 treasury。Treasury 嗰邊嘅 Treasury 即係你揾錢，咁但係佢嗰陣時，你當然經過咗好多嘅 crisis 之後，你而家先有個咁大嘅 compliance 啦，即係咁緊要啦。但係以前咧，其實做 compliance 嗰個係坐埋喺 Treasury 嗰度嘅，咁佢就知道我有法律底，咁嗰個就係澳洲哥哥嚟嘅，咁我哋咪變咗有啲溝通咯。咁跟住譬如換咗啦，即係以前就係Sydney 睇我哋嘅，咁跟住就倫敦睇我哋啦。咁倫敦睇我哋嘅時候，咁就可能同佢哋嗰邊傾，咁即係變咗有陣時。唔多唔少知道你有咁嘅背景，咪掉啲嘢嚟睇下咯。咁睇睇下你就，我避都冇得避啦。咁你又唯有面對現實。咁睇睇下你又覺得原來呢啲嘢唔係話真係咁悶同埋咁死板，咁咪再走翻去讀咯。即係呢個亦 哇嗰啲唔悶啊！ 都悶，但係 因為你呢啲經驗先， 你有實質工作經驗咧，你變咗啲嘢活潑啲。咁同埋我又覺得嗰、那個即係97個金融風暴咧，我嗰陣時都有講過，我話我啲同事俾人炒曬。嗱，俾人喐，我留低喺度唔係因為我叻啊，因為我平，我唔係講笑嘅，真係係因為真係我平，我幾樣都用得，咁我咪留喺度咯。但係去到嗰個位，我都覺得我要走咯，即係我冇你冇嘢補俾我，我都要自己走嚇，即係 就去咗讀翻 PC 係啦，就 因為嗰時你講嗰句説話，即係如果每時1000萬，你係要跳一次樓嘅話，你係跳50次都唔掂。 唔 係 我嗰、那個係我講緊我個 friend， 你講你 friend 係啦，我真係有個 friend 真係咁樣，佢係跳我又自己唔係話真係好投資嘅，我好渣嘅，我真好渣嘅。咁但係我嗰個 friend 咧就係話佢一個金融風暴，佢就話俾我聽，佢話如果蝕1000萬要跳一次樓喎， 跳50次喎，佢話。 我真係記得呢一句，我所以好深印象，但係佢捱得過，而家仍然冇事。但係當然比以往保守咗啦。咁但係起碼即係佢翻到身，我覺得我身邊有好多呢啲朋友嘅，即係我都睇到，即係所以我係一個比較保守嘅人嚟嘅。即係我唔係嗰啲好，我自己唔係好識得投。 所以你就 保守，你又唔買磚頭嘅喎。 買唔起。 而家我就未買得起啦，真係。同埋去到咁嘅年紀，你有陣時都計一條數。我人生有啲怪嘅。每6-7年就有个大好大嘅转变，系净即系我其实我入咗间公司我死都唔走嘅，但我净会转行啊， 系咯， 我系转行，即系大佬好大镬噶嘛，即系你谂下我做咗6-7年啦 ，iBank 我做咗4年啦，咁但系你连埋读书 click click， 咁你跟住做嘢，跟噗一声我突然间本来做翻律师，我直情觉得我已经揾到新趣啊，我唔系讲笑嘅，我真系觉得我人生我可以做一世嘅做大律师，我系好开心好感激，所以我先至会走去即系我会做话剧啊，即系好好地即系利用我公余时候或者入党啊成，我冇谂过从政，当然冇人信啦，我系入公民党嘅时候我系冇谂过。我是要做议员，即一样嘢都冇，咁跟住就再，即跟住再转行又做咗议员，咁突然间就乜嘢议员都唔使做啦。即系你系咁样， 突然间伤心啦！ 你人生真系咁样，我真系我系咁样噶。我真系6-7年，我就一大个转变系冇得遇噶。同埋你系其实喂后生嘅时候，你就会谂我攞我有嘅嘢去换我冇嘅嘢啫。但我而家储极都冇啊，咁我以后我攞咩换啊？即系攞条命去换啊！ 喂，但系你好稳阵啦，我觉得你咁你开头做事务律师噶嘛，咁你做咗几耐，跟住就转咗去做吧。 我其实一call 即系 admit 咗之后冇耐，我已经走去 call 吧。 边个？你跟边个师傅？ 我跟过几个嘅，Jason Pao， Robert Tang， 跟住就黄正宇，跟住咧就Bernard 啦 ，Bernard 钟师傅咯 ，Bernard 啦，你叫佢都得。咁我就跟咗几个师傅。 哇，全部都唔系公民党嗰啲 嘅 喎。 我冇嘅，完全冇关嘅。我系入党嘅时候系一个公民党党员都唔识，系一个。 系佢你唔你佢唔识你，你识佢。 系啦，我当然认识，但系冇即系顶多系交谈过几句，系完全系冇即系唔识人嘅，即系戆夸夸一个人入到去咁样。佢嗰阵时佢哋嗰啲商讨会搵位坐到有咁厚得咁厚咁，系咪先？大佬 惊要讲嘢， 咪个咁大粒惊咩讲嘢咧？香港细路就系咁噶啦，问佢有冇问题。咁样噶嘛，明明听紧你讲嘢，老师讲咩啊？讲系咁就，佢有冇问题？ 佢要全部即刻， 系啦， 做眼光逃避， 冇错啦。哇，地板 唔望你，唔望你，时运高咁啊！ 地板都有飞碟嘅，哇、哦，好奇啊！ 望窗 咁，系啦，咁咯，咁望窗唔得，当你发牛头唔得唔得，望地下咯，咁啊，懒系差唔多事。 喂，你咪细个其实系咪好鬼乖嘅学生嚟嘅？ 唔系，

又唔使去到太甄嬛啊，或者係太嗰啲嗰啲宮廷片咁款嘅。咁但係 肉葉咁啊， 係啦。但係我又覺得女人始終有一種習慣咗嘅特質咧，就係、是、比較即係唔單止係打量你嘅嗰啲叫做即係大家嘅政見能力。同埋咧外表啊、身家啊、可能老公背景嗰啲，全部都會一齊 pling plang 一齊喺度計算嘅。咁嗰陣時好彩咧，就我入到去真係始終係靚啊嘛。咁你變咗我哋大家都唔同 level， 我點同佢哋比，亦都唔會有人攞我做假想敵去比較。咁所以就冇乜嘢，而且嗰啲好多都係 experience， 我入到去學都嚟唔切啦。即當然要揀嚟學啦。咁但係但係你見到嘅傾框啦嗰啲嘢，即係我話俾你聽冇啊，我就呃你嘅啫。即係男嘅女嘅一樣。不過我已經覺得咧，其實政治算係一個比較我成日用話 sexless 或者叫 unisex 嘅嘢，因為咧講真，你如果太 conscious， 你一個女人你走去從政咧，即係我唔係叫你變成一個男人，因為我唔使，因為我已經有好多男嘅議員，我點解仲要似一個 woman 嘅議員咧？唔使嘛，係咪先？你唔使要個 woman 噶嘛，啱唔啱啊？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我自己見到嘅就好少，佢哋特登好着意我一個女人要點，但 係佢都會當你係女嘅啦。其實 冇人特別諗起嘅，但係佢會，但係每一個女人佢會有一種氹自己開心嘅方法嘅。咁亦都係開會嘅時候，其實我覺得男男女女都有嘅，不過可能擺唔同嘅地方。譬如話，好簡單講個男人，好似傑哥咁，其實傑哥咧， 條袋巾永遠都燙過嘅。 呢啲濕碎啊，其實係襯噶，佢唔係佢。嗰、那個即係佢其實穿嗰啲衫係襯過曬嘅，我覺得係對佢嚟講係一個樂趣嚟。 襯袋巾，袋巾襯底褲，底褲又襯 埋啲嘢就真係。 底褲你都講出， 底褲邊嚟噶？ 冇係有分界， 係啊，大佬 唔得㗎，話 菊花牌。 但係好勁嘅，即係譬如話阿傑哥咧，譬如話因為嗰我最記得好少嘅。 唔係先問 講嚟先啊！ 唔係你真係叫佢做傑哥？ 係啊，我真係叫傑哥嘅喎。 哦，好，繼續。 係喎，傑哥好可愛㗎，你好多人都唔信嘅，但我都話俾你。傑哥係一個超可愛嘅人，我嗰陣時咧入到去，因為咧如果仲記得舊立法會嘅時候咧，其實嗰二十一個咧就坐咗喺一邊，係我同傑哥兩個零零舍舍坐咗轉角落位嘅。咁我隔離就係左右手邊就係葉柳，左手邊咧就係傑哥。咁所以咧我同傑哥成日耳暗暗，即係我喺度耳暗暗，阿傑哥就成日喺度頂住我啲耳暗暗，即係我成日喺度自嘲。咁啊傑哥就喺度。咁啊！你即係成日當都聽唔到咁好貴，即係時運高聽你唔到，咪繼續喺度做嘢咁樣。咁但係傑哥係好玩，我哋兩個成日有陣時忍唔住就喺度講啲衰嘢咁樣，即係笑下開心下。 係 iPad 啊！ 哦，冇。嗰陣時第一個未有 iPad， 未有 iPad， 係啦。咁咧就大家記者好近嘅啫。嗰陣時你知舊立法會㗎啦，咁所以同阿傑哥都即係幾多嘢傾嘅。咁同埋我新啊嘛，咁啊乜嘢都係問阿傑哥，同埋傑哥好可愛。你哋真係 點可愛法啫？ 嗱，我冇嘢，我平時一見到我就梁家傑議員點啊，恆熟莊嚴，我成日笑佢嗰啲，有理有節。擲地有聲咁跟住佢， 你真係青筋暴現咯！ 咁即係我哋成日話梁家傑議員咁跟住咧佢哋忍唔住喺度笑嘅，即係佢唔介意你笑，好得意啊！傑哥好多古靈精怪嘢㗎，好好笑啊！ 睇就好似好嚴肅咁， 係啊，好好笑嘅。其實傑哥好玩嘅，咁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啲得意嘢嘅，即係嗰陣時因為我哋五個都嚟嚟去去都碌嚟碌去都咁，尤其是我覺得係高鐵嗰一輪咧，其實我哋好得意。我而家諗翻起高鐵啦，因為你都知啦，即係咁啱 咁多 party 嗰排 係啦，咁又呢一輪又諗翻起高鐵啦。其實嗰陣時幾得意嘅就係嗰。我哋嗰五個人咧，唔知點解自動揀咗一樣咧，我哋要問嘅問題。我哋唔係特登拉布，我哋真係有嘢問。但每一個人咧，就好自然，就唔知點解走咗一個範疇嗰度。咁自己就各自發表咯，就自己各自表述， 就拉布咯。 咁但係即我覺得咁樣幾得意嘅，但又唔係特登講。當然我哋有黨團啊成啦。咁但係大家好似好有默契咁樣。喂，我已經入咗去，我已經睇曬個 TIA 啦，即係嗰個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嗰本三百幾版嗰本咁嘅嘢。我問呢個你自己搞掂其他啦。咁跟住係我問即係一地兩檢啊嗰啲咁啊， 即係好有默契㗎啦。 自然喎，我覺得好得意喎。 即係阿傑哥同。同埋阿湯家華都睇， 傑哥、湯家華、阿 Margaret、阿 Audrey 加埋， 即 係 Daybacks 翻去嗰個時代， 係啦，即係嗱，其實嗰個時代咧，其實係 pre 公投。你都記得，其實但係嗰陣時都大家都有嗰啲默契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始終佢哋四個咧，我係外邊，即係我都算係後來嘅人或者外來嘅人，佢哋係由45啊、23啊一路開始咁樣行落嚟，佢哋點都係有個。trust 喺度，同埋即係坦白講，我自己覺得咧，做大律師呢一行咧，始終就算我上到 court， 要交即係要過招，係啦，要過招，始終都係 my learned friend 嚇、啊，我有學養嘅朋友，即係我係咁樣稱呼對方。當然同埋過招，我哋係會侮辱對方噶嘛，即係我哋只係會講道理、講 case 咁樣去講，講事實，即係我哋有嘅 facts 啊，我哋叫做、嗯、或者 evidence， 而唔係即係有陣時你去到辯論，係去到人身攻擊我哋。有陣時我自己覺得咧，至少我相信。对嗰阵时，我哋嗰五个嚟讲都系难受。 讲到呢度啦，边个对你人身攻击啊？你觉得？ 咁我呢啲听完就唔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咧、就是，就系有人唔知讲啲咩攻击我嘅，但系第一个趌起身嘅就系汤教啊，就即刻举手咯。 咁叻嘅你突然间， 唔系啊，真嘅，我唔系讲笑，我讲真嘅，我讲真的，我嗰一刻系感动噶。即係因為當然嗰陣時人 即 係 嗰陣時嗰陣時， 因為嗰因為我先真係僆嚟，我唔知做咗一兩三年啊，即係我都未識保護我自己，但係通話噗一聲即刻趌起咯。 唔係鬧你嗰個係建制派定 建制派 ？OK， 咁佢點幫你啊？ 咪幫我同我主席講話，佢真係咩咩咩唔公平， 違反咗議事規則， 唔係咁容易違反議事規則。你明唔明？我舉手，因為你唔講我違反 議事。你個長毛咩？ 因為你 係要講田秋啊，嚇係老同主席。 你知唔知？你唔係講違反議事規則，主席唔會睬你噶嘛？係 咯 係 咯， 嗰日等違反議事，議事規則係啦。咁跟住阿主席就焗住要聽啊，你講違反乜嘢？跟住主席就會多數話俾你聽，呢啲唔係議事規則嘅嘢嚟嘅喎。 係咯係咯， 係啦，即係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嗰一下咧。我都已經坐喺度咦喊喊啦，即係我因為咧有時關你自己係咁嘅係，關你自己事咧，你有時即係傻更更，你又唔知點噶嘛，跟住噗一聲，剛剛已經舉咗隻手，噗一聲又企咗起身咯。我嗰陣時個哇英雄咁樣咧，你明白嗰陣時俾人揼到豬頭嘅時候咧，你 突然嗰下救你赤旗白馬咁樣嚟一抽抽你走咁， 哇！即係嗰啲咧，在元朗的一天出發咁款嗰啲咧。好正，好得意啊！其實嗰陣時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好似講真嗰句啊，你做大狀又係，你有陣時我哋係對手，有陣時我哋係同一個 team 嘅要，即係你變咗你始終你相信你個 trust 當然有深淺啦，但係起碼我哋唔會人身攻擊，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最難，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難。 而家多唔多人身攻擊？你覺得辯論？ 多咗好多，其實我哋其實當我喺裏面都已經好多噶啦。 因為多咗袁秋嗰啲人， 唔係我，袁秋未，我未同佢，我未同佢。 唔係我講你講而家，講而家。 我只係覺得 即係食狗餅嗰啲咧， 變成咗一個風氣咯。即係你既然你咁講，你咁樣侮辱我，我覺得你侮辱我啦、嗯，我就又咪侮辱你咯。咁但係個問題係你要問翻邊一樣嘢係啱嘅，唔係人哋你，譬如話我有個 friend 最中意遲到嘅，係咪你都係遲到咧？有陣時我反而覺得唔係，我就要每一次更加準時。 嗯， 係啦，雖然我頭先遲咗少少， 唔係，唔係 我講真嘅，我講真嘅，我自己好緊張時間，因為我一知道我就嚟遲到咧，我個人就會好 tense 噶啦，好變態嘅呢一樣嘢係咁多年都改唔到嘅。咁所以 优点嚟嘅，其实 代根就讲完啦。咁其他啲女人咧，你准备咗好多个当年， 系咯，逐个嚟噶。我又好中意， 我听到已经想笑。你问啦， 大小姐 咩啊？边个嚟噶？边个嚟噶？ 咁、我哋 边个嚟噶？ 讲阿杨嚟先啦。 好。 Audrey 嗱，我试下讲我另外嗰两个女人先啦，一次过，即系吴可以同埋 Audrey 啦。即系唔触及得嘅。 唔系， 嗱，一讲一妈先。 我好坦白讲 ，Audrey 咧， 我成日喺 Joyce 门口见到佢。 系啊。你真系你都成日去 Joyce， 我喺门口经过佢就出嚟咯。 系咩？ 三次就见过。 咁邪啊！我真系一次未试过。我喺我心目之中咧，其实好得意嘅。喺外人咧见到 Audrey 咧，就觉得佢好亲切。但其实外人我好坦白嘅，但你真正接触佢咧，你觉得其实系唔系系啦，同埋你唔系咁容易同佢好亲近嘅。但系咧，当有一日。你真係同佢建立咗種關係咧，你係真係即係分唔開咯。我好老實，你而家講起我自己都會眼濕濕。 係咯，你眼泛淚光嘅突然間。 因為真係嗰一下咧，因為始終冇事，因為始終嗰我從來因為佢叫我入黨嘅，而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已經係資深大律師。我哋作為啲僆咧，我真係僆嘅時候認識佢嘅，我唔知一年課仔都未夠，一見到佢立正鞠躬，真係好似見到訓導主任或者校長咁樣，好緊張嘅。咁跟住佢叫我入黨，我揸住個電話陣陣，哇死啦！要打電話俾余明，係啦，余若明 call 我，即係嗰啲咧 講咩咧？係啦，要點講咧？ 要鎮定咗之後，係啦，係啦， 叫佢咩好咧？ 即係講下你係 Audrey 定係 一面 你頭先叫咗啦，你頭先叫咗啦， 定係小姐？ 余小姐。 係啊，你真係唔知點樣叫佢好嘅喎。咁我跟住就即係好，即係好彷徨咁。咁跟住我覺得係其實咧。都你都知嘅咧，當大家以事論事，有陣時意見唔啱啊，或者咩嗰陣時，我即係細個好鵪鶉，我又好敢講，同埋唔係好識政治，即係。但係你慢慢入到去，你捽咗咁多 round 咧，你慢慢就開始有啲感覺。其實第一次比較 close， 但係又未去到嗰個位咧，就係、是、公投。嗰陣時公投咧，我記得 咯， 我其實係啊，你係啊， 啱啱 四年 咯， 啱 係啊，咁一路去到唱 K 啊，真係。咪就慶祝咯，慶祝四周年咯！ 即係大家回味一下，我講真嘅，即係對我嚟講，人生改變最大嘅，即係令我最大嘅感覺就係、是，即係感受係真係五一六改變咗我好多嘅。咁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去到就嚟要辭職，因為其實一路中間都你都知道又同意又唔同意，即係講咗好耐，就嚟辭職嘅時候，即係要交信，跟住咧安全好緊張，有一日就拉埋我去前廳，即係嗰陣時會議室同埋前廳，佢真係問我，佢話你係咪真係決定你去辭職？因為佢嗰陣時好擔心，因為好開始有啲人佢擔心我係會輸 啊。 因為佢唔翻，因為我哋辭職之後咧，嗰、那個空窗期係四個月，可以求其揾一個人出嚟。因為嗰陣時我係最 young， 又最亂，即係最冇 experience， 又冇政治，即係冇政治 track record， 冇本錢，完全冇嘅。 但係嗰時民建聯話咗唔參加未先？ 佢隨時可以轉噶嘛，轉下你都記得嗰陣時肥媽都話參加，我唔知你記唔記得。 你唔係嘛？你百三磅都驚俾個二百六十磅嘅 啊！即係嗰陣時係乜嘢人都出過嚟㗎，已經派咗叉燒飯㗎啦，唔知阿田二少 哦，哇咁都驚，係 啊， 咬地 真 係 乜嘢人都可以出嚟㗎，同埋佢爬揾一個係校長嘅，佢都可以出嚟同佢攣過㗎。我嗰陣時真係完全冇政治本錢㗎嘛，我做咗年 咁啊，一個你 零四個月議員，我可以做，我做過啲咩俾大家睇？我都唔敢 東工西工咯，做過 咪係咯，愛嚟做咩用啫？即係好老實講，咁嗰陣時阿 Audrey 好擔心，就話因為佢真係驚我選唔翻，你好似揾咗我笨定唔知點，我諗佢有好多壓力。咁、跟住我就話你唔使擔，因為嗰陣時我哋係80,000票。即係如果你記得嘅話，我哋係2008年就 Audrey 帶我入去啦，佢排第二，我第一啦。 係啊係啊， 就80,000票入咗去。咁 Audrey 其實都好坦白，佢話你再出翻嚟，你冇可能少過80,000票。即係因為，但係又隨時可以跑一個對手出嚟。係 啊， 咁你點？即係嗰陣時未講杯葛嘅，係未講冷處理嘅。無論係政府或者建制派， 係 同埋隨時可以轉軚噶嘛。咁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你唔使擔心，點點點點點。即係我就同佢講話，我好肯定噶啦。我就算輸咗，我唔會有怨言嘅。呢個亦都係即係市民嘅選擇。咁跟住就後屘決定咗咁樣。呢個第一次，而跟住其實你不經不覺之間個感情其實建立咗，自己唔知嘅。但係去到咩位啦？又嚟啦！咁 又 去到咩位啦？ 眼又翻 去光。當然啦，我選區議會嗰陣時係，我覺得成個公民黨係一次好大嘅考驗，係因為外佣事件。大橋外佣對成個公民黨一個好大嘅考驗。而當晚開票，即係大小 講唔拍嘅話 ，OK 嘅喎，但 点咧？我哋系唔会剪嘅， 收音收音收唔到冇事， 我哋嘟咗佢， 嘟咗佢。 即系你见到，其实 Audrey 好担心。其实我每一次区议会选举，就算2007年咧，我都见到 Audrey 系，即系佢系点样，即系陪住我咯。咁而2011个区议会选举，其实对成个公民党嚟讲，系真系一次考验之余，其实大家感情更加实嘅。而2012嗰次嘅一个安排，即系嗰阵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即系其实我系好唔舍得 Audrey 就，即系我系好多人同佢讲过20,000次佢够出嚟选，其实当时 佢咪走咗新西咯。 其实当时系好肯定唔再出嚟选嘅。大家如果知道，其實如果有人記得訪問過佢嘅話，係因為李旺陽事件，佢真係覺得佢真係冇辦法接受。佢嗰陣時係佢好肯定，你知唔知我哋有20,000個人走去同佢講，個個俾佢鬧到豬頭， 但 即係中間好聲好氣。 唔係，如果你講到呢一樣嘢，點解唔排先個郭家麒咧？ 嗱，呢一樣嘢當然係策略上咁， 佢攞佢入啊嘛。 你好多講真，佢都唔係第一次排第二，咪係 咯， 佢都排過第二， 咁 我都排第二啦。 佢前面嗰入係 啦，即係呢個當然有好多人之後講翻策略上嘢啦。 但係你咁樣搞到佢兩個人選唔入。 系嗱呢个冇办法， 佢有两句嘢走咗良地啊嘛，大佬。 唔系都几好啊，唔系啊，我见到 2020， 今日又有43票咯。 唔係 Twenty 一件一個唔同嘅平台嚟嘅。 O K， 係啦，即係大家都唔知啊，即係好似我而家咁，係啦，一樣啫嘛。咁而嗰陣時真係同阿 Audrey 即係講到去咧，即係直情係佢好聲打我哋嘅口。鬧翻我哋轉頭又，我真係阿傑哥，係、哎、啊，我唔敢當，我再同佢講啊，你自己嚟啦，真係咁樣，真係俾佢，哇，好得你，真 係好驚佢， 係啊，即係展下威嚴啊，唔係講笑，佢唔係點樣做資深大律師啫，老細 又高喎、啊， 我聽到都毛管動， 唔係好笑啊，傑哥成日話，你自己同佢講啦，咁我話我會。我怕咩啫？系咪先？咁我跟住我真系忍唔住，我去到我突然之間去到嗰個位，因為嗰時拉緊布嘅嗰一輪，我突然間望住 Audrey， 我突然間即係嗰一下咧，佢高少少啦。咁我哋兩即係四目交頭，我突然間望住佢， 喊 冇，大家突然間眼濕有一下，因為我好難想像一個立法會冇咗佢會點。 嗯， 嚇，即係突然之間，咦，原來我嗰陣時未諗，即係未講話點樣排位啊嗰啲嘢啦。即係突然間覺得，咦？點解立法會冇咗佢會變成點？即係我就算喺度，我又有咩用？即係你突然之間覺得，咦？我以後就同佢有咗個距離，跟住你諗翻，哎呀，原來日日嗰一段日子四年，原來日日你喺我隔離附近左右啊，前後左右，原來係咁，即係生活咁樣就過咗啦。 感情建立咗咁深厚嘅，係 孏好孏啊！但係嗰一下咧，大家原來。 咦有嘢着住西装嚟倒酒 啊！有 captain， 唔系但系嗰个， 喂人哋喊紧你真系，唉阿 B 哥你真系， 第一个好似晒咗好耐灯啦， 古天乐咁啊，光 临底八点喎，呢套衫真系好爆下喎，搞到 佢特登着嚟俾你睇， 高潮咁行入嚟， 佢今晚要去播。 好明显啦，成个波点点咁样，即系嗰一下咧，我突然间， 你而家都喊啊真系， 系啊，嗰一下咧。跟住我哋大家為免咧，唉，我繼續去廁所，咁佢繼續翻埋位咯。嗰下係開緊會嘅，係開緊財委會，我哋喺後面嗰個位突然間咁樣對望咗一下，跟住大家知道出事啦。咁大家就咩咯？即係大家就即刻誒行開啦咁樣。即係嗰一下係我到而家我都唔會忘記。即係跟住之後就即係係大家係唔同咗咯，嗰個關係係啦，就嗰一下好得意嘅。咁啊，安可兒咧，可兒就大家仲要覺得更嚴肅嘅一個人啦。 馬嘉烈就覺得， 係咯， 好笑㗎。其實佢另外我哋叫佢做馬總嘅，佢都知道咗。 我呢個係 咯，係啦，咁啊叫馬總啦。咁大家啲人馬總關咩馬嘉烈事啫？一唔關咩吳可兒事。咁但係一知道叫馬嘉烈咧就知啦。咁啊，阿馬總咧就係成日咧就喺好馬總咧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佢最叻就係四兩撥千斤，但係當然佢好有原則，佢亦都係好嗱呢種。 四两拨千斤， 点啊？ 喺我心目中有个芒果佬，佢搬龙门好叻，佢都好中意四两拨千斤。唔紧要，你继续讲。 考多事啊，你 系你考多事， 考多事啊，你考多事啊，系仲要老母考多事啊，你考多事咁样啊？ 呢个陈叔都唔系我， 系啦，我已经试咗睇，我就练习咗，系啦。咁咧，但系同埋馬嘉烈咧，你睇佢成日好似 咯，好似啡啡綠綠咁。 呢啲人先呢講起笑先人先爆啊！話俾你聽啊！ 我就係要講咩咧？就係、是、馬嘉烈其實咧暗雅都係好中意襯衫，你唔好以 為可能， 你唔好以為 Audrey 係好中意嗱 ，Audrey 當固然知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唔係好笑啊！嗰陣時有秘書同我講咧，佢話第一樣嘢，佢話嗰陣時係每日翻到第一樣嘢就睇下 Audrey 帶個擺個咩收袋上台度咯，上張台度，好似係啲係立法會秘書同我講噶。是啊，每日就第一样嘢就咁。 佢保守估计有几多收袋？ 我冇问过，我亦都唔会。 你睇到咧？你睇到咧？ 我都 系咪一年365日都可以 买噶？ 嗱，唔系喎，嗱，但系对一个女人嚟讲咧，当你做咗咁耐嘢，你买咁耐手袋，我就算一年买两三个咧，你其实已经储 到好多 七八个咁样噶啦，即系一定储咗好多。 我都有20-30个，不过系有啲50蚊个啫嘛。 即系佢好镜石噶，佢唔用得粗嘅。佢好鏡石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好多手袋， 即個包膠咁咯， 係啊， 即係入翻嗰啲絨袋係咪？ 可能佢我咁呢樣嘢冇請教嘅， 所以我想去衣櫃睇下，衣帽間。你幫手去屋企 啊？你行去驚蕩失路嘅女， 唔係你傻嘅。咁你有冇見到佢衣帽間點噶？ 蕩失路。冇，我覺得呢啲比較私人啲，我係唔問佢屋企有啲嘅。當然啦，所有女士都會對嗰樣嘢有興趣。係 咯，啲鞋咧一打開櫃咧，哇！係 啦，咁可能全部擺翻喺鞋盒，但係有相喺出邊。係 啊，相出邊係啦， 係啦，即係我唔知啦。 呢堆係紫色嘅，呢堆係綠色嘅。 但你見到佢連鞋咧都係好 好 正嘅，係啦，但係都係譬如有陣時你都會見到係即係。 佢唔其實唔係大家想象先，即係多到咁緊要嘅。其實佢久唔久就有件新嘅滲出嚟咁樣咯，即係佢唔係不停咁啊，係咁喺度新 bling bang 咁樣，真係不停換新嘢咧。嗰、那個咧， 馬總 葉劉淑儀， 葉劉 啊，馬總咧最得意係咩咧？馬總以為大家佢係一個好保守嘅人，但係你睇佢著衫咧， 墨綠， 佢當然可能有一個系統，即係有一個主族嘅顏色，但係咧跟住咧， 啡同深藍 同埋深綠， 但係咧佢其實佢撞得好勁，佢夠膽係淺啡色撞紅色，其實係靚嘅。佢跟住會夠膽用嗰啲深口針，我試過見到係閃寫骷髏骨頭。 Exactly，really，exactly， 佢唔系用一个，佢一次过用三个，佢又唔会撞三个骷髅骨头， 但会 too much， 好重口味， 系真系好靓噶 ，OK， 真噶，佢连丝巾嗰啲嘢全部咧，我觉得执到好靓嘅，我翻去有阵时 appreciate 佢咧，佢系我同 Audrey 或者甚至成个立法会之中咧。是顏色用得最多而用得比較準的人，因為有時候你擺到一身都是顏色，你好易瀨嘢嘛。 只可以四個，不可以多。 但係佢嗰啲咧，佢係暗條啊嗰啲，其實傑哥都有嘅。譬如話嗰一次，我最記得我哋嗰時公民黨推出個 Green New Deal， 咁咧就我哋就有個 motion， 即係嗰日嚟講環保嘢，傑哥就會咩咧？ 綠色上身，民主 黨。喂，佢針過去特登揾到。喂，你唔好嚇真嘅，佢真係咧，譬如件西裝有啲暗條子，你要埋到好近咧，你先係見到綠色條子。袋巾同埋條呔佢會襯過，我唔係講笑，可能對佢嚟講呢個亦都係咧，佢可能係一啲比較即係規範嘅生活之中，規範生活之中 有 少少樂趣，係啦，呢個樂趣嚟。對我嚟講咧，我每朝揀咩衫都係我樂，可以話係唯一一個樂趣嚟。 跟住拉開條褲腳就係綠鮮綠色嘅襪咁樣， 咁我又冇 格仔嘅，菱形菱形嗰種格仔， 可能有陣時係菱形，有陣時可能係三角形咁樣都唔出奇。即係我又未去到咁條啦，但我有陣時即係我覺得有陣時高興，你見到傑哥襯咗咁靚翻嚟嘅，哇！ 讚佢兩句啦， 呢啲平時都係咁啦，咁好啦，所以傑哥係好好玩嘅，傑哥係好開心噶。反而咧，你話講真句咧，衣著比較。穩陣嘅咧就真係湯家華，其實嚟嚟去去咧佢都咁上下，所以你唔會記得咯。 係咯， 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啊？ 變色龍係唔需要有衫嘅， 自己會變。切，唔好講講啲乜嘢，你真係。 但係佢又真係有一樣嘢好專一嘅，就係咩咧？打 golf。佢真係每個星期六聽講話朝頭早咧，佢一定係打 golf。呢個亦都係佢同佢太太好似即係有深刻約定咗一個，起碼我哋一定會。 佢邊度打？ 唔知邊度都會㗎， 即係粉嶺淺水灣唔定。 好似滘西嗰啲都嚟㗎喎，我唔係好知，因為我又唔係好識嗰樣嘢，我費事都係露咗底咁。咁你有你嘅興趣，我有我嘅生活咁樣咯。但我就知道佢好堅持嘅，所以咧有陣時可能有啲市民都要原諒，即係有陣時朝頭早星期六咧會有嗰啲公聽會咧，有陣時湯家華到唔到個原因，佢覺得即係始終議員都應該可能有佢自己嘅生活，同埋佢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嚟嘅，佢個規律每朝好似七點半到就翻到中環㗎啦。即係翻到去 Chambers 嘅，佢 Chambers 應該 係喺大埔住嘅喎。 係啦，即係佢係一個好有規律嘅，所以佢一定 會。前一日有冇翻屋企啊？ 佢喂嗱， 你想問啲咩啊？ 嗱，呢樣我唔知啦，但係我 Chambers 都瞓咯。 我嗱呢樣我唔知，但係佢係一個好準，同埋佢係一個朝頭早應該好清醒人嚟嘅。有陣時你知啊，有陣時朝頭早起身就腫口腫面噶嘛。我唔理你前晚做乜嘢，你有陣時真係瞓到一個起身，你冇話呢啲條子紋啦，係咪先？有唔同帶翻出嚟噶嘛，係咯。咁你有陣時腫口腫面噶嘛，佢唔會噶，同埋已經開咗聲嘅。有陣時你都知朝頭早 開聲咯， 咪係咯。所以幾得意，馬嘉烈係一個大家估唔到人嚟，好得意啊！同埋佢有陣時咧喺啲。好適當嘅時候，突然之間，即係講焗咗啲蛋糕啊，焗起咗餅啦， 好靚㗎！ 你講 detail 啲，你講 detail 啲咩叫焗咗啲蛋糕啊？ 真係焗咗蛋糕㗎， 整曲奇餅咯， 係啊，好好味㗎， 烹飪啊， 佢咁得閒， 佢真係會㗎。呢個我諗都係佢愛嚟，即係愛嚟鬆弛 啊，係啊，減壓嘅方法嚟㗎， 係啊 ，OK 㗎。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我哋每一個而家嗰啲我唔敢講，因為我冇咁嘅。你嗰四年密集式生活一齊咧係好難嘅。譬如话好似 有几密集啊？即系咪就系开会嘅时间一齐，所谓叫密集？ 但系你日日见啦， 系啦，就算唔日日见咧，你 喺民党都见 啦。嗱，你系啊，同埋你譬如有啲示威啊，各样嘢。咁我自己最印即系最深印象嘅就一定系 Audrey 同阿胡医生。其实我哋公民党好多都系爱妻号嚟嘅，即系譬如话阿杰哥咧，即系。 即係好緊張嘉露，咁嘉露即係佢太太啦。嗯、我最記得佢嗰陣時阿傑哥選特首咧，2007年嘅時候咧，只要阿嘉露距離佢視即係嗰個視野視線範圍超過唔知兩三米度咧，就即刻已經同佢身邊人講幫我揾嘉露翻嚟。咁樣即係如果一人多，佢係好緊張噶，好得意。我 係咩？ 你估唔到，同埋我最記得係咪要第二 round 啦？因為我同埋另外最有一樣我好記得嘅咧，就係咧，因為傑哥就2月22號生日啦，咁咧佢嗰陣時競選期間咧就2月14號，啱啱當日咧就係佢交報名表，咁就變咗咧要面對傳媒。咁時啲傳，咁佢同埋阿嘉露咧就去交報名表嘅。咁嗰陣時咧就啲人問佢哋啦，話咁你今晚點樣慶祝啊？咁阿傑哥就即刻出咗個資深大律師咁嘅樣咧，就講係啦，你知道 道氣friend 嗰道氣唔同㗎，我哋聞慣咗嗰陣味㗎。跟住突然間阿傑哥話：This is no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咁樣。我問你知唔知我好好笑？好得意，我淨問阿傑哥，你記唔記呢樣嘢？啱啱最近問傑哥話佢完全唔記得，我記到今日，好好笑 喺血度噶啦呢啲， 好得意。傑哥咧，佢一上完 call 翻嚟立法會咧，佢係有嗰佢有嗰道氣嘅，係啦。 咁但係你提過葉劉咧？ 葉劉咧就係 因為佢襯衫襯到好絕啊嘛， 係呢個 佢係永遠係差唔多係一隻色嘅 一個通。 佢係上下係一套衫， 紅咁樣啊？ 唔係，係一套衫，即係佢係一套衫咯。 一套套衫買嘅，係 啦，佢唔會上，唔會嘅，唔會嘅。佢係好穩陣嘅，所以所有嘢都係套裝啊。呢一樣嘢可能同佢做 AO 有關，手袋黨。但我見到嘅手袋黨都係會有，即係會有襯噶嘛。但係佢唔嘅，可能呢一個咧就同佢嗰陣時係咪話張馬利話幫你見到佢突然之間轉咗之後，你都知道嗰時奶 頭剪咗之後， 你記得你呢個奶，你記得佢奶過嘢啊？穿露趾鞋搽红脚趾甲，跟住着条豹纹裤，要窄身嘅，一系着条白牛仔裤啊， 真系好条啊！ 系上面有豹纹，即系总之佢离唔开豹纹。女人去到某个年纪啦，我都有豹纹衫，有但系一两件嘅啫。蛇我到而家都未得嘅，未去到、這個。 蛇我都唔得，鳄鱼都未得。 喂，鳄鱼系讲身家噶，系啦，系啦，即系我真系未到，我豹纹都系。即係除兩嘅啫，即係我數埋應該得兩件，一個係你要放到好遠，你先見到佢係好大個豹紋；另外一個就係好角。咁但係咧葉劉係好多豹紋嘛。葉劉咧佢轉咗個 style 之後咧，佢好穩陣，就係、是、一隻 一套套。 幾時轉 style 啊？即係唔做官做立法會議員。 係啦，做立法會議員之後應該揾人執過噶嘛。佢又減肥咧。你見到 張堅庭啊嘛，係嘛？ 我唔嗱張堅庭幫佢減肥，我就好驚啦。 係 啦， 張堅庭 應該係 唔係執過啊？ 嗱，我唔知，但係咧，我覺得 obviously 佢係執過曬嘅，包括髮型啊各樣嘢。咁所以咧，你見得到佢咧，就係、是、開始慢慢係一套衫。當然啦，佢你睇佢手袋啊、鞋啊，都係好比較穩陣嘅牌子嚟嘅。即係我會攬。 例如咧， 例如菲律雞毛。 飞甩鸡毛， 我即刻谂起嗰次何俊仁讲嘅 A4 手袋嗰、那个。 哦，呢个就系阿芬芬啊嘛， 系你补充翻， 嗰个 LF 嗰个 LMF 系啦，但系唔系粗口。 你讲 李芬啊嘛， 你讲一次。 系嘛？嗰次系阿 Abraham 讲噶嘛，系石伟谦 讲 噶嘛。 以你所知嘅讲一次。 我唔知，我因为 你又唔知。 唔系，我记得嗰次阿 Abraham 就讲话唔知，因为佢喺度 取笑佢， 佢系要举紧一个 example，就话佢唔知系庙街买唔知咩嘛，即系取笑。咁我又觉得即系，跟住阿边个就嬲晒咁样啊？ 系啊， 咩啊咁样？ 俾咗几皮嘢佢，唔系乜鬼？ 但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其实就有阵时就同你使咗几多钱冇关噶嘛，即系着咗出嚟个效果系咪先？系啦，咁就 即系咧，有啲人有身家咧，佢买到成身真嘢都咧，你着出嚟都系似个暴发户嘅。 你碧咸个老婆喺上海都系买 A4 啫嘛。 Exactly， 系啦，我觉得几得意嘅。嗱，我自己就都试，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识着衫啦。不过求其总言之，我自己着得开心缤纷就算噶啦嘛。咁当然咧，换咗发型之后就有啲棘手嘅。原来有好多以前 唔系短头发好靓， 系啊， 后短头发好靓， 因为我初嗰陣時咪長頭髮又攣又成，咁咪好多好 feminine 嗰啲衫咧，突然之間咧嗰時 ruffles 即係嗰啲咧，你如果仲記得我2011年嘅時候， 荷葉領， 突然之間咧你鏟咗個咁嘅頭咧，你著唔到，即係好似 key 咗個男人頭上個女人身嗰度咁樣咧，咁我喺度死咯，我著咩 抌曬咯咁啊要， 同埋最大鑊，我剪咗個頭髮之後咧，我有一件好中意紅色嘅衫嘅，紅色嗰件咧我好中意，佢係四角骨袖孖襟嘅，你一睇翻我，因為嗰年即係我係 我有啲印象， 嗰件衫我系中意到爆灯嘅，但我着咗衬短头发之后，哇，麦玲玲师傅啊， 眼镜 麦玲玲啊，戴个罗庚啊，大佬，好邪噶！你我试过，我嗰次一着咗照嘅，哇，唔得，即刻换个第二件出嚟，咁你又死啦！日日喺屋企就喺度搞嗰扎衫，你真系人都癫咯，好好笑噶！ 短发哦，即系好好睇， 我而家习惯咗，但系啱啱你唔觉得我嗱今日大家见唔到？ 咪一間會影相， 係啦， 有 嘅 有 嘅。早輪我未齊音喉嘅，咁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係剪完出到嚟咧係咁短嘅，你唔記得咗？可能你睇翻 即係 一個仲未連一四，咁你就會見到噶啦。咁冇呢度。 何同又 係啦，我咪講咩邊度啦？大家心照啦。何同究竟點樣係嘛？咁但係咧，我剪完嗰個頭先，因為我一路剪我一路笑，我忍唔住。點解？因為我係九，我諗我七八九歲之後係從來冇剪過齊音嘅。因為我係呢度係勁生暗瘡同埋勁飆，我係勁大汗嘅。 唔係啊，好靚啊 ，OK 喎。 但係嗰個咧就最好笑係咩咧？就係我剪完之後冇攞小丸子就剪咗個頭。小丸子咪嗰 只惨惨惨 嘅，小丸子咪好惨咁样嘅啫， 咩 剪错咗个头咧，好好笑。 喂嗱，最后两个人。一個就毛姨姨，你對佢咩印象呢？ 毛姨姨我唔嗱，我真係講真，我唔算太熟佢。 我想睇 Anson 陳太多啲喎。 OK，Anson Chan 唔好講毛姨姨嚇。 陳太，喂，陳太真係幾好笑。我最記得嗰陣時08年咧，佢咪撐我啦 ，Audrey 同埋阿容永常嘅。咁我哋四個女人咧就有一張二奶架嘅。咁我記得去到 有個二奶， 係有個二奶架嘅。咁跟住咧就傻豬，呢啲嗰陣時我哋搞咗好耐㗎。咁咧就跟住咧去到。台灣有街坊指住阿陳太，咦呢個係咪你阿媽？跟住我停咗，哇係噃，陳淑莊嘅阿媽應該係陳太，不過陳太唔係我媽。呢個係一個呢、這個係好好笑，我覺得好低能嘅，但係好好笑噶。咁啊，跟住 做得到你阿媽， 我好老實講，喺我心目之中，陳太咧係其實真係為香港做咗好多嘢，就算。嗰個方案未必係大家接受得到， 係 嚇，唔係全民接受得到。但係你要明白，對佢嚟講咧，佢唔會有好多嘅計算，佢唔係一個要我呢、這個以我接觸過嘅嚇，佢亦都去到咁樣嘅年紀。其實我要講一樣嘢咧，佢出嚟選補選，如果大家記得講 立法會嗰次 馬嚟嗰次，其實 即係辛苦 佢都好大壓力嘅。當年佢67歲，佢先生仲喺度。其實即如果大家記得當時的新聞呢，其實他跟他先生真的很親密的，他是即我是見過一兩次，因為我不是真的那麼熟陳太，即尤其是那時候，喂大佬又是那些 又是那些咯， 你不是真的神級人物來的嘛， 見到那些鞠躬那 些咯，鞠躬你不知道走遠一點還有呢，我們那時候從來不敢在他面前叫阿太的，但是直至到呢有一次呢，那時候幫他做補選呢，有一個那時候沒有初選的，那時候有一個幫他做 media 老師呢，他說阿太喺嗰边系反中，点样？跟住我哋叫佢咩啊？阿太，哇，系啊，佢知噶啦，咁，哇吓，系佢唔介意，冇嘢啊，咁。 唔系捐陈太嘅咩？以前 唔系噶，佢哋好笑叫阿太噶， 系咯， 好得意啊！佢又唔嬲冇嘢，完全。 我净系记得喺 Cova 撞过一次。 其实我真系讲真，对我嚟讲，我亦都即系你自己谂一谂，我都过咗。即系如果我系陈太，过咗咁多年，我做咗咁多嘢，喺即系喺嗰个关键时刻，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佢都係頂唔順呢個問責制，佢亦都死間完之後，佢自己真係佢真係離開。喂，有啲把口噏完之後，仲喺度賴死唔走嘅喎。 係啊， 你諗下，香 港良心啊，呢個真係。 我覺得佢嗱，我大家可能 to what extent 覺得佢係香港良心，我呢個我唔講。但係起碼喺我心目之中 有吉事咯。 如果你哋即係有好多人都覺得接受唔到嗰啲我哋叫温柔民主方案，但係大家諗一諗，邊一個係真係即係合作？即係我應該咁講啦，即係 可行。 我唔識講啦，即係我即係對我嚟講， 我冇打岔。 你唔好對我嚟講咧， 阿叔叔， 阿太係一個，唔好意思，叫咗阿太添。阿太一個真係有原則，同埋係去到某一啲位，當然啦，你我去到七十幾歲，我即係我都我諗佢都無，我唔敢講無欲無求。但係 仔大女大又有酸臭， 對自己嚟講，自己可能事少，對佢夢想或者佢希望嘅香港，我覺得比較大。嗱，當即唔好介意我知道可能我講完俾人鬧，但係希望大家有陣時去到某一啲位都係冷靜，究竟個敵人係邊個咯？ 即係你問我，你如果嗰個你攬得，你攬得一個得一個，你而家你真係冇辦法啦。你攬得邊個就即你當然唔係攬個人入到嚟，真係講錯咁闊。你攬個入到嚟係幫你搞破壞㗎啦。但係你可唔可以慢慢，即係呢啲唔係唔講得，而且我不嬲都係叫做指人，即係我最驚嘅就係。即係喺分化之後，只係俾人哋更加容易入嚟。 係，我都係覺得係咁。即係泛民最可惜就係 有啲位 亂到咁樣。 去到有啲位，大家唞一啖氣先。未到嗰位，未到嗰位，即係而家真係開價，未到講價，仲有個成交價嚇。而家仲係開價階段，大家記住。 我哋其實 係， 唔好講呢個嘢。 係， 最後一個 好。 四方議員，你知邊個四方議員嗎？ 邊個？ 興姐咧嚇。 係咩？ 佢唔四方咩？你觉得？ 你讲块面 啊？我唔紧，唔紧要。 死啊！你真系 兴姐啫，兴姐啫，兴姐啫吓。 嗱， 佢系好一个好有威严嘅人，还是一个 绝对？但系嗱，佢真系好有威严啊！对唔住啊，即系我嗱，我 唔使对唔住你讲， 我同佢唔同党， 我都系话佢好有威严， 佢系好有威严。但系咧，我有两个 moment 好记得嘅，一就系我啱入去做新嘅议员啦。咁 就指点你 我。自己走去請教佢咯，佢教咗我一樣嘢，我覺得係好 不身受用。 我覺得應該係應有嘅態度，就係咁簡單。但係亦都好多人做唔到，就係你要做好功課，即係睇曬文件先開會。喂，對唔住，你唔好講個中樹根，有幾多睇咗文件開會？越做得耐越唔睇，扯呢啲嘢。我講真嗰句啊，佢係未抌落垃圾桶啫嘛。你嗰啲嘢講十二年政府都未做過，你咪照車一次咯，有乜所謂啊？咪係咁 loop 咯。冇所謂，你甚至你嗰個 speech 啊，立法會大會 motion 啊，你再碌都冇問題啊，有乜所謂？我自己講落口臭，我講咗四年，我都覺得冇意思再講啊，我都覺得哇，咦，我幾時聽過？即係又翻咗去咁。總言之，兄姐教你咩？做好功課，除咗為自己之外咧，佢講一樣嘢，你個功課做得好，答你嘅官員都會俾心機答你。嗱，當時嘅時候係咁樣啊，我唔知而家點。官員都會尊重你呢一樣嘢，我喺邊度睇得到呢？林鄭，我唔係講笑噶。嗰陣時我新議員，喂大佬，人哋想乜睬你，咪當你即係你係靠 公道呢個講法，呢個講法公道嚇。 好公道，你靠大師入去啊嘛，你都冇 track record， 你都係靠咁樣入去咯。跟住咪入到去搏命做功課咯。尤其是因為我見到嘅林鄭發展局局長，佢真係每一個功課都咁熟。我就咪係咁做咯，跟住我啲同事個個好好，個個搏命做咯。你又揾佢又揾我，大家開會呢啲題目俾咗咁多料，我仲要揾額外一紮料，我就去要問佢。我唔識嘅我咪問到識。我記得有一次咧，直情係咧去到有一個位，不過已經講第三四年，我問咗一條問題，係其實唔即係你知有好多係想出位嗰啲問題，我真係問緊一個功課嘅問題。跟住林鄭，我突然間覺得好似成個會剩翻我同埋林鄭，佢好似教緊我嘢。我請教佢，跟住佢就成好似淨係對我講，佢好詳細、好細心咁解釋俾我聽點解會咁樣。 即私人補習咁樣。 係啦 ，exactly。咁啊，突然間好似咧，自然我哋兩個都離開咗咁樣喎，黐線啊！即嗰一下我係跟住，當然有好多官員其實咧，佢哋都好俾心機做咗好多功課，但係你問嗰啲問題都冇 substance， 我點答你啫？你 hea 我，我咪 hea 你咯。咁所以阿興姐教我呢樣嘢，我係不身受用。 第二樣咧。 第二樣咧，嗰、那個 moment 咧就係、是、有一次我哋係特集，我唔記得咗係咪財政預算案。 嗯， 嗰、那個特 主席，佢唔係 財委會副主席啊？ 唔係，嗰陣時係喺大會嘅，我記得係新嘅立法會大樓議事廳。嗰次我唔係好記得係乜嘢 incident， 但係嗰次係俾我哋特集成功，因為有兩個人，一個叫張學明，佢喺驗身嗰陣時預備入行會，另外我唔記得咗咩事啦。總言之，有一個又唔到，我哋咁啱夠票。唔知懟冧咗啲乜嘢嘅，開心到咧，我第一次同阿興姐擁抱，喂大佬， 哇！ 因為嗰一下咧， 真係重口味啊！你真 係，突然間嗰一下咧，我真我你話我咪真係有陣時我啲嘢真係唔記鬼得咗，真係太多事發生。我突然間嗰下同佢擁抱，跟住即其實大家都呆咗呆，但係嗰下兩個我哋都好興奮，咁冇辦法啦，喂嚟個擁抱先咁樣咯， 打下車度先。 傻豬嚟呢啲，咁啊跟住突然間即嗰一下咧。哇！即系你明唔明啊？好似发梦咁啊！咁就系呢两个 incident 我最记得咯，但系记得到我唔记得咗系咩事咯，我就系记得嗰个拥抱咯。即系嗰一下系大家都觉得可能，咦？有个 moment 我系考虑下，但系喂唔系啦，系啦嚟啦，咁样咯。 即系其实长毛喺你就嚟，你都照揽噶啦，系嘛？嗰个 moment 整包啦，咁我又冇乜所谓喎，即係我觉得大家喺嗰个位置，即係 你好唔到长毛咩？咁样嚟入长毛吓，你好唔到长毛咩？ 唔系咁我长毛我哋都饮嘢啊成噶啦。 哎呀，你咁样讲噶？ 唔系长毛冇乜嘢喎， 长毛冇嘢嘅。 系啊，长毛即系我哋即系话晒系咯，即系我又觉得冇乜嘢喎。 哦，好啦，讲完女人转头翻嚟讲男人，最后一节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我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飲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唉，近排个市好难炒喎、啊，师傅咁点搞啊？ 梗係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嚿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股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胜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至九，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第三节系咪即系头嗰两节就讲咗佢从政之前嘅一段日子啦，加埋从政之后遇过个女人啦。咁第三节即系无可避免系嘛，听众要求。都真係会问下你啲男人嘅。 你好从政之前定后定係前前后左右全部 总之陈淑庄的 嗰啲啦。 求恋期。 嗱我都係我都係求普选啫。 我就 一句到尾乱粒啦四。 所谓见过光嗰啲又或者真係清楚交代嗰啲问嚟冇意思嘅。咁、但係以我睇呢其实黎智英同游青元帮咗你好多 喎。有冇嘢 㗎帮我好多。 即係例如同阿黎智英 喺 係啦喺 你選舉嗰時蘋果真係傾力咁幫你㗎喎。 我 打開 A2 就係你㗎喇。 基唔係阿黎智英我真係呢幾年先認識嘅。 friend， 坦白講 friend 我都唔敢傻豬你。 唔係咁一定要講嗰個關係嘅。係啦 係啦。我可以講游青源先。因為呢游青源呢我覺得都幾得意嘅。有陣時你都知啦講真咁多媒體啊，傳媒人，游青源係都係古靈精怪㗎啦。咁、但係咧，我最記得佢嗰時仲喺信報，咁咧就嗰陣時佢有寫余錦燕嘅，咁咧就嗰陣時係已經係講緊係馬力嘅啱啱走咗，咁就講就嚟話補選。咁就當大家 好多年前 係 exactly 係零七， 即係陳太保選係咪嗰次啊？ 我都仲未選正式第一次區議會，啱啱就係選個選委會啫。我係零六年選委會，我人生第一個選舉嚟嘅。咁嗰陣時咧，游青源喺余錦言嗰度曾經寫過咧，就話叫我出嚟選。佢好笑，佢寫咗一大堆嘢，哇，好似幫我徵婚咁樣。我睇完之後，我又話當正式講咗好耐，我成段嘅徵婚喎。咁我跟住就後屘認識咗佢，我先講我喂即係我喂幫我徵婚啊咁樣。咁佢跟住下下自己喺度笑啦。咁但係嗰段嘢咧，其實嗰陣時講咧就係話拱我出嚟，即係叫我出嚟選， 出嚟做 選，直情叫我試下試補選，係啦，叫我出去、 補選馬力嘅位 ，exactly 就係得佢咁癲， 真係癲嘅喎， 真係癲，我冇人諗嘅，冇人會諗過嘅，但係佢嗰陣時就已經。佢咁樣寫囉即係幫我喺度講晒嗰啲嘩好掂嗰啲跟住我。 但你好熟咩嗰時同佢。 唔識完全。 咁點解佢知你咁多優點。 佢咪就係睇外圍嘢囉。 喔、哦。 所以我咪就係覺得奇囉。其實嗰陣時另外有個好好嘅仲有李桂玲。 誰 李慧玲， 李慧玲 估唔到啦、嗯！李慧玲系我直情系我唔知好似选咗区议会之未，都唔系未选区议会之前，佢就已经譬如话佢哋啱啱嗰阵时争紧合和， 嗯， 合和嗰啲，佢有机会俾我讲嘢啦。譬如话 H 十八嗰个市建局喺中环街市嗰个咧，佢又会机会俾我就系去即系喺佢个节目度讲嘢。讲真，新到咁又俾乜鬼嘢我讲啫？但系佢都会有咯。 嗯， 咁所以又系几个人。咁你话阿黎展就真系最近，你话 A 二特别讲我就真系冇。特別 都好密嘅，你出得即係見報嗰時。 咁我又問過，我主要係出李白芳嘅。如果你有留意嘅話， 都係。 咁佢哋睇 views 嘅啫。 但係李白芳你出親都好嘢嘅嘛，即係唔會寫你嗰啲衰嘢咯。 乜嘢衰嘢啫？冇衰嘅。唔係咁李白芳嗰啲講真嗰句啊，我又覺得你去到李白芳嘅，次次即係。唔好话咩啦，泛民啊， 都系好嘢嘅， 开心嘢嚟嘅啫， 搞下笑咧。 咁你话特特啦，咩都照讲噶咯。佢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即系反而你到咗咁多年，你都知道每一个媒体都当然有佢自己的立场噶啦，系咯。 嗯，咁啊，梁柏坚呢？ 梁柏坚就好得意嘅， 你唔系喺阿尔班拿手抢佢过嚟。 哇当然啦，呢一样嘢咧，我就觉得系杂志就大获咗嘅，同埋咧，因为梁柏坚之后，我觉得主要系 mastermind， 主要咧就多谢梁柏坚 mastermind 之后，系啦，我咧个 market 就阔咗好多啦。本来咧，我所有嘢即系，譬如就算真系男朋友嘅话，以前英雄我照讲噶，即系因为英雄即系 on good terms 嘅，系啦，咁佢大我系差唔多19年嘅。 嗯， 系啦，咁就譬如英雄啊，又或者之前其他嗰啲传过出嚟嗰啲，都系年纪比我大好多噶嘛。系啦，咁突然之间咧，我就可以大家可能即系觉得我 细过你啊， 系咪？两个都细过我啦 ，mastermind 细我10年啦。 哇， 系啊，所以我成个 market 突然间阔晒咯。 咁系咪真嘅啫？ 唔系， 唔系 英雄， 唔系我问噶啦。呢啲朋友你自己识。 我仍然为呢啲我仍然为普選努力緊嘅，係啦，即係你都知㗎啦，大佬。嗱，我都係嗰句講法，冇普選我就一定結唔到婚，但有普選又唔代表我一定結到婚噃。 但係同你拍拖都幾辛苦。 点解啊？真系嘅， 唔系 真系噶？点解？ 可能 傻的。 如果可能有三几个钟喺屋企，即系夜晚翻到屋企工作完系嘛？你嗰晚冇节目系嘛？即系瞓觉之前你有几个钟清醒嘅。都可能会同你即可能多啲交流啊，又或者同你倾到偈啊，系嘛？咁、但系问题是你人生冇乜几多呢、這个即冇乜几多呢个时段啊嘛，即可能你晚晚约咗人，晚晚都要做嘢，要开会，要排剧。 呢个当然 系咪分手嘅原因咧？ 我觉得当然上次分手嘅原因我自己都会检讨啦。而第二样其实好笑，上次即系有阵时你都睇翻转头咁，但系当然唔止啦。即系你同埋你做咗几年议员之后，你有而家一个咁嘅空窗期之后咧，你叫空窗期又好，你而家得闲又好啦，你会喺度谂咧，就系究竟你当然会检讨，同埋你究竟做人为咗乜？即系我觉得放呢即系唔使做议员之后咧，我去咗几次旅行，特别一个人嗰啲背包嗰啲，我都会觉得如果假设我以后有啲咩好大嘅 commitment， 即系唔讲一定系咪议员啦，我一定要留翻啲时间俾我自己或者我身边人，包括我妈咪。呢个系我觉得好紧要，因为我已经将条橡筋拉得太行嘅时候，你系会断，同埋你系会睇唔到好多嘢。例如我而家做翻一个市民，我真真正系市民，我而家真系除咗一两个公职之外，我基本上系一个市民。我觉得我而家睇政治或者睇社会，我觉得有另外一种睇法，有一种另外一种感受。 例如呢？ 例如。把口衰咗好多咯，即系以前真系有， 唔系啩？你把口都算衰。 我你知唔知我有个花名叫 mean 姐，我都唔知道。我真系佢觉得我有阵时讲嘢出嚟好 mean 咯，即系。但系我讲真嘅，即系有阵时睇啲嘢睇得化咗啲，或者睇得通咗啲。因为有阵时当你带住，即系嗱呢个亦都系公民党咧，喺我觉得外佣嗰度咧学习到一样嘢，就系当你有两个身份，一个系政治人，一个系法律。 嗯， 你一讲法律嘅问题嘅时候咧，你即刻带咗法律嗰顶帽，哇！就讲水蛇春咁长嘅嘢，正常人，你讲星球话啊，大佬，地球人系听唔明噶。但系你系咪你因为太紧张？咁但系当你唔再系政治人嘅时候，我做一个市民，我可能睇嘢我就睇得多几面。我唔知道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咁。 咪即系九哥咁咯，呢排嗰啲咯， 系咪啊？ 系咯，咁官司系赢咗，哇！结果濑嘢咯。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 你覺得教費好又咩都，其實我覺得唔同嘅關口，你對你自己有個挑戰。好坦白講，我當年做私人會所，我其實跟咗好耐。我點解要講翻出嚟咧？其實冇人相，即其實我以前跟嘅好多嘅議題咧，係令到有官員係曾經走埋嚟問我點解你會跟呢一樣嘢？點解你會跟得咁？你會鬧得咁勁，或者鬧得即點解你個 position 會係咁？我講完個 reason 俾你聽，佢哋覺得好神奇嘅，即冇可能嘅，即我覺得即譬如話我嗰時做 the icon。咁跟住啲人就話：哇！你跟住吹多一兩個禮拜之後咧，就話：你一定係買咗 the icon， 所以你鬧得嗰人咁勁。我話：哇！我都冇所謂喎，如果買咗喎，我都捱緊腳啦，係咪先？即係佢成日覺得係你鬧嗰樣嘢，你講得好慾緊嗰樣嘢，譬如 Mary Knox 鬼説。鬼樹嗰樣，所有人都以為我讀 Mary Knox， 我對唔住，我由幼轉低班至到中七都係讀聖心嘅，就係、是、咁簡單。 係啊，我都以為你係啊。 Exactly， 跟住就去到咩啦？譬如話嗰陣時我跟 咁會所啦，係咪因為你入唔到會所，所以 又唔係㗎？其中一個會所叫做香港雷球總會，我入過去㗎。 雷球， 我打雷球㗎，細個。 Oh, really？ 係啊，我打雷球嗰陣時，即係神高神大隻，即係嚇有力㗎嘛，有氣有力㗎嘛。我而家 until 鬼民都有氣有力嘅，我呢叫鋼條型。咁嗰陣時我搞私人會所咧，我係覺得。講你都唔信，我係因為 SCMP 嘅一篇格仔報導，就係話咩咧？佢有一啲條文係話可以 open to public 噶嘛， 可以外借嗱，唔係真係唔係 public 噶。我要講到明，佢、真係唔係 open to public 嘅，佢限咗某一啲人可以使用嘅，例如係學校一啲制服團體、一啲 youth clubs 嗰啲咁樣。佢話我可以開放俾呢啲人，但係你跟住就話啦，你唔使開放。你嘅其他嘅設施，但係你要開放你嘅廁所，但係你唔使俾嗰啲廁所用品佢用。 嚇 ？Exactly 嗱，我唔想成日講 exactly 啊，但係就係咁啦。 點運作啊？咁樣 你俾嗰啲基層小朋友去碌草地，但係你就要去自己碌住個廁，帶住個廁紙，孭住個廁紙同埋攞住個簡易入去咯。 係咯。 我有冇搞錯？我哋咩年代啊？我哋有條咁嘅題，跟住我 print 咗第一個 land list， 再睇到個，再睇個，就全部就係啲咁嘅嘢。跟住我就火滾啦，咁跟住就開始問問題啦。咁就發現咗咧，原來以前人跟咁，不過咧都係講緊咧，即係嗰啲階級觀念啊，呢樣嗰樣。但係你再去你挑起呢時候係冇意思嘅。我就跟住再翻去問，咁你咪開始跟咯。你越睇越多嘢係唔對路，同埋你最變態係當你香港咁少地，而係有咁多個地，你係未好好地善用，而你又打緊郊野公園主義。到以前冇講得咁行啦，而家係梁振英上咗場先係咁啫，即係阿楊聰宇上咗場先係咁啫。咁你就開始。 真系好潮啊！ 真系跟得好勤、 真系好多事啊！你 又要我摆一次考啦呀！考多事啊！ 考多事噶！ 系啦，咁我跟住我跟住嗰阵时嗱，好坦白讲，即系我有个 friend 嗰阵时喺我选区议会嘅时候嗱，我唔会 blame， 因为所有嘢都因为可以入导致到我区议会输，但系其中一个我 friend 讲过一样嘢就系话，佢话我真系 friend 嚟嘅，佢特登搞低个窗同我讲。佢話：你可唔可以唔好跟區？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搞會所？ 好多晚會啊， 搞會所我就會投票俾你。即係所以其實每一個議員，我覺得去到關鍵嘅時刻咧，有陣時你就要問翻，其實你個信念係乜嘢？即係有陣時你有陣時做啲嘢咧，你唔能夠長時間咧，都係一定係跟市民走或者係點樣？有陣時你係可能係我唔係傲慢偏，唔係做 leader 嘅問題，而有陣時。啲嘢未發掘到出嚟，你要慢慢揾一個 platform 去講多啲。 咧，你港珠澳大橋咪飲有咁有領嘢？ 係咁你冇辦法啊嘛。咁但係港珠澳大橋其實係另外一件事啦。我即係我覺得點都一定有起有跌，好似公民黨咁亦都一樣。咁你對我自己嚟講都係啦，即係可能慢慢會習慣，但係真係年紀大咧，你六七年一個大轉彎，我真係好。 喂，咁繼續求戀期先。喂，岑建芬咧，喂，嗱，咪呢个我觉得系坚坚地嘅，系咪？ 嗱，呢一样嘢咧，我 照阿 Philip 嘅讲法系坚嘅， 边个系 Philip？ 边个 Philip 啊？ 阿陈英健， 哦，嗱，按照佢嘅讲法就系坚，但系嗱，我又觉得咧，讲真一句咧，佢系一个好有江湖地位嘅人，呢样嘢系真嘅。咁而又选举帮我手，咁所以咧，可能谂。引起大家 即系成件事好公平系嘛？ 唔系引起大家嘅误会咧，我觉得亦都唔奇嘅。咁但系讲真一句，真系老老实实 唔夹咩？ 佢冇咩？系咪啊？系咯，佢冇咩？ 有才华， 我又 有王将行动， 又唔系佢有冇型噶？ 佢有， 佢有型啊！ 佢有， 即系我始终都系觉得有阵时啲嘢除咗 人好之外咧，都要拗唔拗到嘅。咁可能其 實即係夾唔到同佢。 唔係佢都有 做咩嗌交啊？成日都 我懷疑佢都有好多選擇啦。講真嗰句，即係佢選擇佢嘅生活方式咯。 佢中意講謝啊嘛。 你都係啊 我做唔到。 我係因為入唔到。 我要講，我係入唔到噶。 所以咪就 所以就係咁啦。嗱，即係我覺得咧，始終一個人，即係我一個人。自己生活咗咁耐咧，你話霎時之間要去可能揾個 partner 去生活都未必咁容易。尤其是嗱，即係早輪你都知啦，網絡世界好多人講就話，當一個女人可以自己去旅行嘅話，佢即係你又將佢成日分析噶嘛，將佢拆件啊，再重組咁啊嘛。即係我自己都頗為習慣一個人生活嘅，我亦都知道，我亦都明白，即係好似你話齋，你話三個鐘，我一定唔止添。如果我真係再遇到第二個， 唔明。 即如果 即拍拖啊， 即係我唔會 拍拖啊，即 係 spend 多啲 三個鐘 ，spend 多啲會 spend 多啲。 尤其是你開初建立嘅時候，咁你應該冇可能三個鐘。但係我覺得最基本嘅就係、是、你即係如果大家信念啊，或者嗰、那個對民主嘅睇法唔同嘅話咧，就真係冇嘥時間，真係噶。去到埋單，我都話我最記得有個朋友結婚，有個朋友擺酒結婚，女仔拿一個麥。佢第一句講嘅説話係咩？係擺酒嘅時候，第一句講嘅説話係咩咧？唔係話要多謝咩啊，喊曬 大家好， 釋放劉曉波啊！ 哇！ 喂，你身邊就有啲咁嘅 friend 啊？你佢係你個 friend， 你覺得你哋會爭好遠咩？ 咁佢咪下一句話：今晚人情全部捐曬支持劉曉波， 捐曬俾劉夏。 喂，你真係好癲喎！我真係覺得好笑喎！我真係未見過咁樣嘅新娘喎。但係原來嗰個就係你身邊嘅朋友，真係好變態。所以亦都證明，即係我講真啦，譬如話好似柯泉咁樣行咁耐呢條路，你屋企人唔即係唔體諒嘅話，冇可能，亦都唔係大家有共同信念，冇可能。正如我唔知道，我哋就算當我重重定好啦，但係我一定唔會離開，我唔會就咁掉低就走。我就算喺背後。可能我都會做嘢，我都要開會。咁你有陣時真係陪你唔到，咁你睇唔體諒呢？如果仲係要嗰啲，哇！我要一會都要一齊去開咁樣嗰啲， 喺門口等 你。你幾時見過啲咁嘅人啊？ 咁黐心，我又冇啲嗰啲唔知叫黐心定係黐心。我又未有機會見到啲咁樣嘅人嘅。 唔係跟你一齊去，即、就、係、是、你啲朋友，又或者你見到有啲咁嘅人咁樣做。 咁又而家，但係即係起碼我覺得要信任咯。講真嗰句。我好笑噶，你知唔知道？我到而家我嘅 diary 咧，都係我以前嘅助理都仲係睇得到嘅，即係我係冇秘密嘅，係啊，我嘅 login 佢哋全部都知嘅，即係我啲 email 所有嘢係冇秘密嘅，係即係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嘢我要遮掩，所以你如果話要 check 我咩電話嗰啲，如果即係仲有呢啲咁樣嘅冇 trust 嘅嘢出現咧，就唔該你放過我啦。啊、即係我亦都唔會要你嘥時間。講真，我哋去到咁嘅年紀，我唔細嘅話， 你都唔係好大啫，你唔好咁樣講。 我唔細，我真係唔細。 So what？ 你咩叫大細？ 我明。 但係而家四五十歲都生到仔啦。 呢樣嘢我又唔嗱，呢樣嘢另外外即係後話。但係我嘅對象應該都唔會細，即係對佢嚟講，其實每一分每一秒都係珍貴。 你會唔會覺得 要浪費？ 即 係 譬如同你年紀有啲分別，即係譬如可能大十年嘅人比較適合同你一齊咧。嗰啲人人生經驗會多啲，對你體諒會多啲，會了解你多啲。 我覺得我慢慢開始覺得啊，當我年紀越大咧，其實啲人都會大噶嘛。咁其實我三十歲嘅時候，可能我覺得四十歲先明白我，但係其實而家四十歲，我而家四十歲，我睇翻可能三十歲都明白我噶咯。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可能你個 market 會闊咗都唔奇，但係當然啦，你。但我未必㗎，我開始慢慢覺得咧，當你年紀大咗，又即係譬如話大我十年咁樣講，佢已經習慣咗一個人。你要一個習慣咗自己一個人，習慣咗一個一種生活方式人，要去為另外一個嚟改變， 係 仲難。 嗰時我睇報紙就係英雄哥咪就係咁樣，即係佢即係啲報紙就話佢要。即係佢又中意玩啊咁樣嘛， 其實對我嚟講，我 所以又唔想即係結婚綁住自己。 其實英雄係一個其實我覺得對佢係最唔公道嘅。點解咧？因為我認識佢嘅時候，或者我哋一齊嘅時候咧，我係一個完全同政治冇關人嚟噶嘛。而我生活突然之間有個大突變啊，係突變即係喪嘅，直情係黐根地變噶嘛。即係尤其是最變態嘅就係你未開始。當然啦，我開始咗做咗議員，佢梗係明啦。而我自己覺得最大一次對佢嘅挑戰嚟講，就係我選區議會。因為我選區議會嘅時候，我仲未係全職議員，我仲係兼顧緊我法律。 佢有冇幫過你手？ 我不要他們幫手的、嗯、我媽咪我都不給他出來的、 嗯， 咁當然啦，英雄係就係擔煲下湯啊、煮下飯嗰啲已經好幫手 啦， 係啊， 即係背後咁樣支持好得㗎啦， 即係我唔使佢哋亮相咯。坦白講，我覺得對佢哋都唔公道， 係咯， 係啊，尤其是媽媽，即係佢自己有自己生活㗎嘛，同埋佢好有性格㗎嘛，咁咯，即係所以而我嗰陣時係咯，我又覺得即係。佢可能有佢想嘅生活方式，而我喺短期之內，我都覺得未必可以配合得到。咁你何必啫？即係我都會諗，我去到佢個年紀就嚟，即係五啊幾六啊歲啦。咁我都梗係想去。 好後生嘅啫，其實五啊幾六啊歲。 Exactly， 佢就係因為有。 所以唔好成日講到你好似你好老咁樣。 佢有氣有力，我想去旅行，但係唔好意思，我真係放唔到長假。 嗯。 我亦都係嗰陣時，我做新議員，我都放唔低。我點可以陪你？我覺得咁叫佢焗住喺香港等我又唔係，佢同人哋去完旅行翻到嚟，咁我亦都覺得我做唔到我應該做到嘅責任，做唔到咁你 復合咯，得唔得？ 咁有生活咯， 好似好易， 好似好容易咯。你其實係咯，不知不覺都好多年啦。係啊， 我想問多一個 咩啊？ 但呢個係咪堅嘅咧？我想問，呢個係好多記者傳嘅，話好堅嘅，阿大樓係咪啊？ 哇，唔係吧，如果係嘅話你見到我家人仲坐喺度。 我用我點知道你背後有啲咩呢？ 呢一樣嘢呢，我真係我唔係第一次聽。 係囉。 而我第一次。 哇，你講落話堅呀，呢個最堅。 我第一次聽呢就係我好記得嘅，我就係選完公投返入去。 嗯。 做即係做返議員啦，選咗時候開會。突然間有一日呢，有個一周刊嘅記者問我，佢話你識唔識大佬？我識呀。 你知啦，大佬最中意系大藏女友， 唔系都唔系嘅， 认错咗。其实嗰时 而家都唔系，而家两个都唔系。 系， 但系我一早都听过呢一样嘢，而且讲得非常之过分。 系咯， 咁所以咧，终于咧，我要去到咩地步咧？ 出律师信。 我唔使，我亦都咁啱神推鬼拱咧，因为我大佬我冇自己屋企噶，即系我冇买楼，我一定要租地方住。 嗯，就是、租咗大楼物业。 租咗 系嘛？ 系佢间公司，大佬我华润都租过，咁、啊、我唔通而家又同而家唔知边鬼个有嘢啊？咁咪好大镬 ！公 宋林拉咗啊，大佬！ 唔系，我咪好大件事。喂，你公司名正言顺旗下喺 annual report 你会见到嗰间公司噶、哦。 吓、 啊，咁如果我都同佢有，喂，我系租嘅，我仲每个月交租，好在即系你话系咪真系有阵时真系神推鬼拱？我七年之前不但租约，连票。支票保尾我都寫咗喺度，你信又好，你唔信又好，我產得共係順序嘅。咁我直情影相俾你睇咯，我驚你啊！喂，大佬嗰陣時佢講緊嗰個年份，我嗰陣時係同緊英雄拍拖嘅。 嗯， 你講緊係兩，你第你唔單止即係我唔知啊，劉生你第一樣嘢你係影響咗我聲明，第二樣嘢你嚴重影響我聲明喎。 你話劉生 即係大佬啊？ 哦 係啦，你嚴重 佢有冇講嘢啊？咁樣 佢冇講嘢。 哦 系啦，据我了解，佢冇讲，即系你严重影响咗我同英雄，唔系你严重影响咗我同英雄嘅关系，你严重影响咗我同英雄嘅，我觉得系冇可能啊！你喂嗰阵时讲紧嘢系好紧要，即系我尊重一段关系，我就系得佢一个男朋友。你如果咁样讲嘅话，你其实冇用埋英雄嘅。 嗯， 喂，你谂下我嗰次同英雄一齐，佢仲点系嘛？我 包养你咧 ，exactly， 同埋我成日都讲笑，我吓住 渣 甸山， 系咯， 渣 甸山， 我住渣甸山，我住渣甸山，我咩山都未住过，我净系用过炮台山呢啲站啫，大佬，我连系， 但系手袋系咪爱马仕？ 人哋衰衰地都几间公司揸手啦， 我有一个手袋，唔系嗰啲，即系唔系你嗰啲咩 Birkin 啊咩冇嘅，大家见到我用咩手袋 ？Kelly bag 咩都冇，我连嗰只咩嗰只有只咩 Lindy 咩嗰只我都 蛋啦， 我都佢冇可能，因为我其实我自己 即跟大佬嘅女人唔系咁兜猫嘅， 唔系我亦都觉得即系都唔系咁样咯，即系好老实讲。 咁你而家有冇啫？ 我仍然会为普选而努力。 又系呢个 最后一个问题。 喂，你有冇转机噶？突然间 咩啊？ 转机 唔系嘛？ 我又觉得我唔会嘅。我又觉得我唔会，我又觉得我唔会。 咩女孩有时好难讲嘅。 我唔会，我谂 有啲有样睇。 因为我你谂下，我哋即系我哋读全女校，你如果要嘅话，你已经 你嗰时冇中过中意过同学咩？冇啊！哎呀，死我！ 虽然嗰阵时亦都冇男仔中意我，系啦，即系我觉得有啲嘢系就算你拍我訪問明哥嗰啲，佢哋好早就已經察覺咯。咁當然有啲係中途啦，或者有啲到經歷過好多先肯定啦。咁但係暫時我亦都未會咯。 嗯，喂，最后一个问题啊， 系咩啊？ 汤家骅咁样而家咩态度啊？ 嗯，嗱，我又再一次证明咧，我哋公民党四两拨千斤最劲嘅吴可儿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嘅。咁、虽然咧汤家骅咧曾经讲过话又退党啊又剩，但系咧 佢喊晒嘅嗰铺，爽晒鼻嘅。 嗱，讲完又退唔到，即系证明我哋呢啲叫做难舍难离啦。 讲呢啲 ，OK 啊，讲呢啲。 喂，嗱，我都系引用啊吴可儿讲嘅说话，但系我觉得。唔系，即系讲真， 可唔可以引用啊？曾俊华， 我都话问佢啲嘢冇意思嘅， 唔系嗱， 你问佢啲嘢冇意思。 唔系，我好老实讲啦，即系坦白讲，离合总有一个时候，亦都有个缘分吓。即系你今日成日以为觉得汤家骅走，你点知他朝一日你可能系一个你最预计唔到嘅人走？唔系，我唔系讲哇傻猪嚟，唔系，即系我唔系讲笑。当大家太期望一样嘢，其实未必噶。即系我觉得有啲嘢都系讲缘分，即系同埋有阵时啲嘢，你一个咩关系，党屋企有唔同嘅发展。哇！即系好似预计我会咁啊！ 唔系，冇呢咁嘅事，冇呢咁嘅事。 唔系咯，你谂下，我都话，你记得我就流住泪，我都要讲。 整封律师 信，我好我好觉得荣幸能够成为公民党嘅党，即系呢一样嘢，我到今日我都觉得系。 喂，咁你未来点啊？喂，讲埋啦，你又电台， 你睇我点会叹气噶啦？ 你好似 报纸、舞台 剧、 大律师、从政。一句到尾，亂粒也死。 唔係講真嗰句咧，就即係我覺得我人生都幾好彩嘅咧，就係、是、身邊好多貴人。頭先你 name 過幾個咧，我覺得全部都係貴人嚟嘅，譬如尤清源啊、李慧玲啊、黎智英啊、 岑美芬啊、 陳太 啊、 Audrey 好多，即係其實我真係我覺得我好彩嘅。你話？系啦，好多个都系啦。你话到头嚟，我而家会系点？咁当然啦，我会继续做紧我而家做紧嘢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再之后，我觉得而家你问我咧，目前最紧要咧，对我嚟讲咧，就真系大家622咧，大家真系出嚟投票，唔该。我真系唔系讲笑。 系嘛？三个普选都要公民提名噶喎、 哦。我嗰日咧，我就系开麦，我讲到喊，吓死尤清源，即刻滴张纸喺面。我真系唔系讲笑。我是又在佔中度幫手，我做義工，但係好坦白講咧，到底我唔係因為將佢哋三個做咗偶像 ，sorry， 我是因為民主運動。我當然有好多唔同，即係你可以繼續做黨嘅平台，但係點解會揀佔中？因為其實佔中係好多人好需要好多人幫手，而大家既然有時間有力嘅，一起去幫手，而但係大家都係希望香港條民主路唔好越行越窄。而家我哋而家唔係行闊條路啊！我哋即係守住底線，但係而家係我哋自己。如果我哋懟冧條底線嘅話，就真係冇人，你冇得怨啊！ 咁但係你2622係冇投票支持2020嘅方案噶嘛？咁係咪投咗三個方案其中一個咧？ 好老實講咧，如果大家覺得係真係一個開價嘅階段嘅話咧，你一定投得落去，你而投嗰票唔係白票。我唔信你投唔落咯。如果你认为而家系开价，你如果咁快已经同佢喂，我讲真一句啊，系人都知噶啦。你开个喂，大佬民建联都讲我保守到唔狠噶，系咪先？大佬你系咪咁快跪低先？你系咪咁快讲中间？我喂嗱，讲真一句，我明白到头嚟，你可能要面对现实，你有好多嘢要考虑。一件事，亦都有朋友系认为我而家呢个时候要 practical， 要 pragmatic， 唔紧要。但系如果冇咗我哋嗰扎。好坚定，冇咗一扎市民啊！唔该，唔好净系依赖议员。虽然议员有票，但系议员都系睇市民嘅啫嘛。市民冇授权。喂，大佬，我唔该嗰啲议员唔好忘记系市民授权佢。唔该你翻去睇翻嗰啲市民叫你做乜嘢。如果既然系到最后系市民话事话，我唔该你哋大家一齐出嚟622投票啦。 系咯，其实支持啲公民提名，即系其实想普及啫嘛。你咪出嚟咯，全部 目标嚟噶嘛。 系咯， 我哋而家可能我哋未必一下子就做得到。呢、這个我哋要面对现实，但系我今日讲嗰样嘢，我唔系唔朝住佢走。我话俾你听，我到最后我都希望有普选，或者我想结婚嘅个原因，因为我希望有普选，系咪先？即系我唔系想生仔啊嘛。大佬讲真都咁嘅岁数，大家知啦，唔系四五十岁生唔生女仔个问题，我陪唔到佢我唔系生个仔出嚟陪我，我要陪佢。我自己系单亲屋企，但系我 我七個月帶我爸就走咗啦。 嗯， 我阿媽湊得我幾辛苦，兩份工就成啊。喂，我生咗件出嚟，我如果係我廿幾歲生，我使乜等到而家四十幾歲生啫？冇可能噶嘛，大佬你真係貪危險咩？ 即係快有普選咯。 我如果就算我第時結，如果遇著過嘅佢有現成，我都冇所謂。其實呢啲一早諗過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我仍然係朝住普選行咯，九唔搭八。 嗱， 好多謝阿 Tanya 同我哋傾咗個， 我想表演多一次嗰個。 係啊，嗱，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咧，你表演多次個電話落咁個 方。嗱，我就即管試一試啊，我唔係好記得啲台詞，但我就係記得反對嗰一段嚇。我試下，支持單一招標請按一字，同意單一招標請按二字，接受單一招標請按三字，唔反對單一招標請按四字，接納單一招標請按五字，歡迎單一招標請按六字，喜歡單一招標請按七字，欣賞單一招標請按八字，跟住唔記得有咩請按九字，反對單一招標嘅請按一字，再按七字，再按星際兩次，整齊前後再輸入身份證號碼投入嗰位數字，如果你身份證號碼冇碼有個 A 字嘅話，就用星際代替，等待確認之後再將你嘅年齡乘以減三除四再開方，記得係先乘除後加減喎，之後再扣除最後嘅六個小數位，再用四捨五入法輸入數值，然後再輸入你四十八個字嘅電話輸入密碼咁上下嘅嘢咯，我已經唔記得咗。 真係天生個記憶狂嚟，真係 咁上下，我唔好記得。 全台拍手嚟 嘅。有啲嘢唔係話你要記記得到，即係有啲嘢你明明好順口，即係你嘟嗰鋪，哇！嗰鋪真係嘆為觀止。嗱，講真嘅，即係如果阿 Tanya 遲啲有咩舞台劇嘅，套套我都嚟睇。 多謝。 可唔可以送飛俾我哋？ 再做嘅話， 如果你衰啲， 唔係我 諗住自己買。 我唔係講笑，如果我再做嘅話咧，東宮西宮我就嚟緊係十一，我都唔會做噶啦、 嗯。 如果我真係有機會，我今年本來唔諗住做嘅，但係我而家即係我好老實講，我真係睇下個事態發展到去到咩地步。有機會如果再做，都係做慈善嚇、啊，即係我覺得 買飛 係啦。即 好，到時幫你吹街。 多謝大家。 好，多謝曬，下個再見， 拜拜， 拜 拜。Bye bye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